家好啊，今日是星期三、哦、这个朝头早呢六点开始会有 Ficky 同大家一起去准备翻工翻学。过多几日呢就是中秋节啦，不知道大家呢预备好你要吃的月饼未呢，冰皮月饼啊，流心月饼啊，甚至是不同各式各样的月饼预备好未呢、啊、大家呢今日听緊的呢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今日是2023年9月27号农历的8月13星期三的早上啊。 晨光每日一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想法呢，就是以前会读很多数学的嘛，数学里面会学很多不同的不是定理啦，甚至是有一些几何图形啦，到大个咗出嚟做嘢嘅时候就会諗，咦，我学呢啲嚟好似喺生活上面冇乜帮助喎，好似经常都会用唔着咁样。咁究竟学嚟做乜嘅呢？ Ficky 嘅数学呢唔算係好叻，但係呢喺解呢啲嘅数学题嘅时候呢，我自己呢就会觉得几开心嘅。点解呢？因为当你拆解到条数目的时候，条数学的时候，你就会很有满足感和很有成功感啊，我终于搞定了，我终于知道等于多少了。原来学习这些数学的时候，虽然在我们生活之中的而且确未必用得上，但是它从中是训练我们去解决难题。可能大家都会忽略了这个重点的。其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在拆解这些数学题的当中，我们的大脑都是会建立一个新的线路，一种解决问题的模式。其实当中不是要你学到什么，不是要学到不是定理 ABC 是怎样，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去绞尽脑汁地去想出不同的方法和策略。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往往都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来的。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由意志去选择怎样去面对不同的困难。不知道今天的你又会想你走的路是怎样呢？你又会选择去面对不同困难的时候是怎样面对？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作出一个好的选择，解决身边不同的困难，面对不同的难关。 天真得只有你，令神仙与归天，要怪谁？以为留在原地不够遨游，就让它沙滩里戏水。那次得你冒险半夜上身，争拗中队友不想撑下去。那时其实尝尽真正自由，但又感到没趣。不要紧，山野都有雾灯，顽童亦学乖，不敢太勇敢。世上有多少个缤纷乐园任你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他操心，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顽童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雨伞外独行？这么多好去处，漫游到独家村去探谁？既然沿着寻梦之旅出发，就站出点吸引赞许。有几个睡房到达教堂，仿似一路飞奔七八十岁。 既然沿着情路走到这里，尽量不要后退。亲爱的，闯遍所有路灯，还是令大家开心要紧。抱住两厅双套，天空海阔任你行。从何时你也学会不要离群？从何时发觉没有同伴不幸？从何时惋惜蝴蝶困于那桃源，飞多远有谁会对他操心？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还同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雨伞外独行？所有绿灯，还是让自己疯一下要紧。马路、戏院、商店、天空海阔任你行。从何时开始忌讳空山无人？从何时开始怕遥望星辰？原来神仙与幻道大海会断云，听不到世人爱听的福音。曾迷途才怕追不上满街赶路人，无人理睬如何求生？还同大了没那么笨，可以聚脚于康庄旅途，然后同沐浴温泉，为何在赤地上独行？还同大了别再追问，可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陈奕迅的任我行。 晨光 Coffee Time， 同大家一齐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日间咧就会比较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去到33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嘅。系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咧风势都系间中清劲，展望啊，听日局部地区会有雷暴，随后两三日就会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中秋节可能真系会落雨，不过唔紧要，最重要就系食饭嘅时候同身边嗰个开心食餐饭啊嘛。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紧嘅，打开报纸咧，见到有一则嘅新闻咧，觉得好正啊！系咩嚟嘅咧？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由出年开始咧，政府会将每年嘅4月23日定为香港全民阅读日，除咗有运动日，有埋阅读日添。有咗呢一日咧，大家都可以把握嗰一日参与唔同嘅阅读嘅活动。咁啊，特首咧都讲嘅，公共图书馆咧都会同唔同持份者嚟到去合作啦，进一步向全港嘅市民推广阅读嘅好处。唔知你有几耐冇睇书咧？我上星期去咗旅行嘅时候，我都买咗好几本书，好重咁样揽咗翻嚟香港。而家有咗电子科技，其实上网睇好多网上阅读咧系方便咗好多。但系有阵时咧，的而且确本身书本嘅香气咧系的而且确好吸引嘅。而我自己咧亦都好喜欢拥有嗰一本书，所以我系唔系好中意借书，我会选择买咗佢落嚟，拥有咗佢。 政府话咧会透过创意香港嚟到去资助香港嘅出版业界，会喺全香港嘅全民运动日嘅期间咧推广唔同嘅阅读活动，希望咧就系、是、多啲人嚟到去知道阅读咧就系、是、可以学习唔同嘅知识，亦都系终身学习嘅。而香港公共图书馆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平台嚟嘅噃。希望呢透过呢一日可以令到唔同年龄层嘅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增加阅读嘅乐趣，有阅读嘅新体验。我知道而家有好多嘅家长都会同小朋友喺临瞓之前一起嚟到去阅读一下嘅。其实喺嗰个过程当中呢，唔单止係同小朋友一起睇緊一本书咁简单，其实都係佢哋建立緊亲子嘅关系。想想下，我都觉得可以约埋我啲屋企人，爹哋妈咪、阿妹，佢哋一起送本书俾佢哋。而呢一本书呢係大家都各自有一本嘅，然后就可以斗快睇晒，又或者唔一定斗快睇晒嘅，可以一起嚟到去透过呢一本书，然后一起增加多啲嘅话题。希望大家呢出年4月23号都可以一起嚟到去支持呢个阅读日啦。 成全这一张 Lollytalk 的四方母之约。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记得咧，之前喺排舞台剧嘅时候，导演经常都同我哋讲噶，千祈唔好固步自封。固步自封其实系由固步同埋自封两个词语嚟到去组合而成噶。固步嘅意思咧，就即系旧嘅步伐，比喻旧嘅方法咁解。而自封咧，就系自我限制。咁当两个词语加埋嘅时候，就系指安于现在，不求进取，其实系属于一个贬义词嚟嘅。咁固步咧，原来系出自于《汉书》里面嘅直传上面嘅内容咧，就系叙述阿东汉文学家阿班彪细个嘅时候咧，就跟住阿堂哥去求学。咁佢哋屋企咧就会收埋好多唔同嘅书籍，亦都咧会有好多人嚟佢哋屋企度借书。而佢哋屋企咧虽然系收集呢个儒学啊，但系咧就比较喜欢老庄嘅学说，咁就认为老庄嘅学说咧就系崇尚自然嘅，唔追逐世俗看重嘅一切，咁所以就系同儒家讲求嘅忠孝仁义唔同。咁于是有人咧问佢哋借一啲老庄嘅书嚟睇嘅时候咧。他们就会劝他们打消这个念头，他就说既然学了儒家思想了，那就不要再读这个老庄的书了，应该要看下其他不同的书，免得好像庄子里面的燕国人一样，应该要学赵国人的优雅步之，结果不单止没有学成，而且会很容易令到自己原本走的路的方式都不记得了，只好是爬着回去国家那里。那他的典源呢就是用了固步的。那其实呢后来两个字后合成了之后呢，就是形容一些人安于现状，不求进取这样。其实在我们生活上面呢，都不应该给自我呢去设置一些框框来去限制自己的。我哋应该咧要不断咁样去进步，去寻求突破，唔应该固步自封。喺呢一个时代，我哋应该系勇于创新，咁先可以赶得上新潮流噶嘛。 我算我自量，信到过界变化，启嚣张。 有太请求，抢救后疗养。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明明被年气长，行为越见反常，竟年还骚扰。 How can I deny it? How can I deny it? No, I can't deny it. 开笑我讲得太多，刻意结果出错。秋身观看，先可否释我？眼镜下发现，误判事故太多。若是静下来，当不慌不忙，那样结果？情绪似某段终于心房。重播当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角英皇道153号一个劏房单位怀疑被纵火，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三人送院的时候昏迷。警方在凌晨2:45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说单位起火。报案男子走到露台躲避，其后由消防员将他救出，带到安全位置。消防员其后在起火单位救出一男两女，他们获救的时候昏迷。获救四人之中，两人送往律敦治医院，另外两人就送往东区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医务队到场扑救，火警在凌晨3:19被救熄。警方说消防发现助燃剂，将案件列为纵火处理。沙田雍平径九套村一个单位被爆窃，初步点算损失近100万元财物。警方深夜接获27岁男户主报案，指住所窗户损坏，怀疑被爆窃。人员接报到场，经初步点算，相信单位有3只共值大约64万元的手表，以及大约35万元的现金不见了，案件列为爆窃。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加拿大众议院议长罗塔因为日前邀请并且公开赞扬纳粹老兵事件宣布辞职。罗塔在众议院宣布辞职的时候，对事件再次表示遗憾。他说对一名纳粹老兵给予公众认可，为个人和社区带来痛苦，包括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及波兰和其他国家纳粹暴行的幸存者，他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星期五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罗塔邀请一名98岁乌克兰裔老兵到场，并且称赞他是二战时乌克兰的作战英雄，亦都是加拿大的英雄。现场所有议员和泽连斯基都起立鼓掌致意。传媒其后发现，这名老兵二战期间曾经在一支效忠纳粹德国的部队服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军方高层举行会议，黑海舰队司令索科洛夫亦都在场。俄罗斯国防部指会议是星期二举行，虽然俄方没有提及索科洛夫与会，但是俄方发放的8分钟影片显示，索科洛夫多次出现在镜头前，间接反驳乌克兰当局指他在日前的导弹袭击之中丧生的讲法。乌克兰特种部队之前指上个星期五对位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的俄军 黑海艦隊總部發動襲擊，並且宣稱造成34名軍官死亡，當中包括索科洛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家信实一生同乐日，爱护家庭是每一位家庭成员一生一世的承诺。一起听下陈晓东怎样讲啊？ 因为他对我们的爱咧，变咗佢想在他自己的双眼入边去睇住，我的先生怎样带住我的小朋友，他是怎样带住他哋去玩嘅，怎样去带住佢克服一些困难嘅，咁佢睇落嚟佢就会很开心。 想收听当日更多精彩的声音版内容，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10月2日下午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船夫 Take 17 Action。 就算你真是那个郑和，那又怎么样？不要讲现在啦，明朝的时候搭船都要给钱的啦。 Good take。 要知郑和穿越来到香港的故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天。 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红万字会大埔万慈中学的广播剧《郑和航海香港记》。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朝早6:36的早上，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的。神光第一线入面，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直播室入面除了刚才有听过 Vicky 之外，白拳浩小白都在直播室入面。早晨， 早晨啊 ，Hello 小白， 你好啊。咁啊，而家 AI 咧个个都用噶啦，我自己都好想同 AI 做朋友，因为 AI 真系可以帮好多，喺工作上面啦，又或者啲人读书啦，甚至乎喺将来嘅世界上面咧，个应用层面肯定会好广泛。即系譬如无人驾驶咁样，你见到外国而家好多无人驾驶，其实亦都有啲叫做半 AI， 而家好多都系导航嚟嘅啫，都仲未系去到真系人工智能 AI。咁迟啲可以多啲傾偈嘅時候咧，咁啊亦都可以即係慢慢見到個 AI 漸趨成熟噶嚇。咁有啲甚至乎，譬如喺國內生產嘅汽車 AI 系統咧，咁佢哋更加人性化，可以做或者可以傾嘅嘢更加多，同埋嗰個即係自動導航咧，都見到好好啊，即係係好值得信賴。好啦，咁點解突然之間講 AI 咧？咁原來咧喺我哋平時日常飲嘅汽水入面咧，咁原来而家连 AI 都玩埋一份。 点玩咧？ 系啦，点玩咧？咁原来咧就有啲公司咧，佢哋就希望可以将呢一个嘅人对于呢一个汽水嘅味道啦，咁啊不断可以再升华，同埋要求更加高。嗱，而家唔知道大家喺饮嗰啲汽水嘅时候会唔会谂，譬如呢一只我中意饮嘅，但系佢会出一啲无糖系列啦，或者出一啲叫做多咗膳食纤维啊。 又或者多咗一啲咧就復古嘅糖嘅味道，但係繼續都係零卡路里。其實有好多形形色色，同樣都係汽水嚟嘅。咁但係佢亦都有好多唔同系列出咗。咁啊飲落去嘅時候，其實有好多人會話嘅，啊都係原始嗰只好飲啲。 可能是習慣啊，由細到大 其實個味道的而且確是有少少不一樣的、 哦、 是有少少不一樣的、嗯、但是如果你問我，我覺得是飲到不同，但是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嗯、 因為當你看到如果你飲最原始那隻其實有卡路里那麼高的時候，我都不想飲、 嗯、 是的，即是健康都很重要的、就是、但是如果你說它零卡路里的攝取，那其實那個零卡路里呢，根據翻啲營養師同我講啦，即係其實都係咪咪啦，咁又或者係你睇到消委會嗰個商品說明咧、嗯，其實佢零卡路里或者佢有膳食纖維嗰樣嘢，佢講好多咧，佢唔可以呃你嘅，即係佢飲完之後佢唔會肥咧，係真係唔會肥嘅。嚇、那個問題就係點解有陣時營養師仍然唔建議大家飲咧？係因為唔想大家將飲汽水變成一個習慣啫。係、 嗯、 啦，雖然佢嗰個糖分或者卡路里係即係一個可接受水平，但係都唔想大家攝取咁多，因為唔想變成一個習慣，咁啊對你吸收營養或者均衡飲食咧就唔係咁好。好啦，咁而家連 AI 咧都開始有公司咧就利用 AI 去到開始調配一啲新口味嘅 AI 味道。汽水 哦， 系啦，咁有人饮过 嘅。AI 嘅味道系咩嚟 嘅咧？咁其实佢都系按照翻人嗰个味道啦，去到制造嘅。咁有啲人就话到啦，咁啊其实个感觉都几新鲜啊！我就自己就真系冇试过啦。我自己最多都净系试过，而家成日话咩香港都有得买嗰只咩生嗰只咧，咁啊嗰只我都有试过啦。咁但系而家你话AI 去到新嘅调配一种嘅。汽水，咁啊喺歐洲啦，喺內地市場啦，其實都有嘅。咁啊，但係咧，嗰、那個受歡迎程度咧，就真係可圈可點啦。因為始終大家都會諗喎，咁 AI 佢又唔識飲嘢嘅喎，咁佢都係按照住本身個 spec 同埋人嗰個 metadata 俾佢，去到決定到底佢應該點樣去到調配 製造出嚟嘅味道。 係啦，咁嗱，我冇研究到佢係咪。咩無卡路里啊，係唔係呢啲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就話人工智慧結合而成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咪自己留意一下咯。咁多啲味道係好嘅，市場上咁成日都話有選擇，咁我哋先至可以揾到自己喜歡嘅嘢嘅。咁如果你唔知，你就得一兩樣嘢揀嘅。咁你就係咪自己真係鍾意自己都唔知啦、 嗯、 因為你只係啊揀咗就算啦咁嘅心態。咁睇下會唔會除咗係呢一種嘅汽水之外啦，譬如茶啦、咖啡啦，唔同嘅飲品同埋開始唔同嘅食物呢都可以 AI 幫我哋煮、 嗯、 AI 幫我哋做。雖然啲人就會好擔心人類會失業，係啦，即係 唔會嘅，其實 一雞死一雞鳴，即係佢第日一定有佢自己嗰個營運嘅方法嘅、 嗯。 即係又舉多個例啦，以前啲人咧就騎馬噶嘛，有馬車噶嘛，咁而家仲邊度有人騎馬、 嗯、 除咗喺馬場見到啲馬之外，咁而家變咗就係汽車啦，咁汽車都會淘汰嘅。咁啊淘汰到就係 AI 幫我哋揸車，咁我哋企坐喺架車入邊講，我要翻電台咁樣。咁我車就會送我去㗎啦，咁我就全程就唔需要做任何嘢。咁第二個社會世界都會變成咁，咁係咪啲司機就會淘汰呢？就正如以前啫嘛、 嗯， 以前都有好多馬夫㗎，咁而家邊度有咁多啊？咁咪去咗做其他職業咯。咁所以就唔需要太擔心咧，人類失唔失業嗰個問題。我哋應該諗人類係可以向住好嗰方面發展， 係啊，可以有成長。 係啦， 晨光百科。 好啦，望一望呢一个嘅天气先。6:42嘅时间，咁啊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所以都系炎热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随后两三日咧有几阵雨，短暂时间有阳光。29度啦，而家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今日咧揭一揭呢个百科全书嘅时间咧，一见到一样嘢，我哋都经常咧会系接触过就系汤啦。特别咧就系一啲可能面豉汤啦、中汤啦，呢啲汤咧其实大家唔知道有冇发觉，当佢冻咗嘅时候咧，个味道好似咦冇乜味喎。但系如果你将重新加热嘅时间咧，汤嘅味道就翻嚟啦。例如阿妈煲咗汤俾你饮，你夜妈妈先翻嚟，叮都懒得叮嘅，就咁饮落去，你发觉咦冇味噶噃。但系叮翻热或者煮翻热佢，你又发觉咧相当唔错。 原来汤咧喺入边嘅成分除咗盐之外，亦都含有蛋白质同埋鲜味成分等等嘅。鲜味成分唔单止咧就系汤品嘅来源之一，亦都令到人哋比较冇咁容易感觉得到咸嘅。所以都即系解释咗啦，鲜味同咸味系不一样嘅。鲜味即系譬如我哋可能食鱼生嗰啲咧就系鲜味嚟嘅。咸味咧就即系盐嗰种咧就系咸味，即系譬如早两日啦喺饮食图鉴另外一个环节都讲过啦，其实有啲厨师即系专业到咧，自己海洋嗰度咧就滗啲靓嘅水翻嚟，就自己调配一啲嘅盐嘅，即系自己煮佢啦，令到盐嘅结晶出咗嚟啦，人哋就用嗰啲嘅盐咧去成为咗佢哋熬汤嘅海盐。好啦，继续讲翻啦。咁但系如果净系将个汤加热咧，原来蛋白质就会聚集包住咗嗰个鲜味嘅成分，沉淀喺底部，所以上方咧就只有盐分保留落嚟啦。饮起上嚟嘅时间咧就会比较上咸啦。咁另外咁啊重新加热嘅汤咧，水分就会被蒸发，亦都系俾人哋觉得咧系咸嘅其中一个原因嚟嘅。我哋感觉得到咸咧，亦都会因为温度而有所差别噶。一般嚟讲，冻嘅汤比热嘅汤咧更加系会觉得可能有阵时会冇味啦。不过如果你头先咧，正如头我啱啱所讲，如果你发觉你嗰个位置系沉淀咗嘅话咧，咁嗰啲盐分咧就会因为喺个液体入边沉淀咗，聚集埋一齐而变得相当咸啦。喺煮嘅过程入边，亦都可以咧就有助我哋嘅汤液啦，重新系再滚一次喺个汤液入边，即系佢哋嘅成分咧系循环，令到我哋饮落去嘅时候咧，嗰个味道更加均匀。呢个亦都可以提升鲜味嘅重要原因嚟嘅。咁仲有原来我哋人咧对味道啊吓，味道方面咧舌头对味道嘅分析咧，亦都会因为气压而改变。所以之前都讲过啦，我喺我哋搭飞机嘅时候嘅气压咧，会令到我哋嘅味道会变得更加迟钝嘅。温度、气压各种嘅问题加埋上嚟，考虑得清楚，咁啊厨师咧就可以煮翻一餐又一餐嘅好餸咧，俾各位嘅朋友食噶啦。所以朝头早咧，记得饮啖暖汤或者饮一啖热茶，都可以帮助我哋提神。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星去找新星。幸而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似生活于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代。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个个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 来演唱会变更加满足， 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我，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连提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 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放假也很想悠长，但后浪却等候在战场， 就以夜机去争金奖，无法去也只有想。记者跟我犯得狠，没有记者 着我，但更加害怕无人访问，仍难任性，仍然独身， 很想计划人生， 未来实在令你伤心，个个识唱我的歌， 认得我，然后共歌手， 诚实做好友，再行街买茶货。 六点五十分啦，搵嚟呢首歌曲嚟自古巨基，加上一班群星啊，星战。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后花园嗰度咧，哇！远方有位女士淋紧水、哦。 早晨， 咦？你系安安嚟喎、 哦？系啊，早晨，早晨。 安安你好嘛？ 你好啊！ 今日介绍咩花呢？呢一朵都几靓、哦，红红地咁样，一扎嘢咁样。 系啦，其实呢个都唔算系一个花嘅品种咯。我哋会我哋唔会叫做花嘅，咁但系咧我哋又会成日用喺花艺嗰度。 嗯。 咁佢叫做红荔，或者咧我哋叫油荔枝。 嗯。 咁其实系啦，你形容俾人听下。 油荔枝咧，红其实好特别嘅。红荔咧，其实本身望落去咧，就好似一啲树藤咁样。 嗯， 樹藤，然之後咧喺 碎落嚟嘅， 係啦，碎落，有啲似葡萄， 幾難形容，係 葡萄，紅色嘅一大抽長啲嘅葡萄， 其實稻草咁樣， 稻草咩？ 紅色嘅， 似稻草咩？ 其實呢個咧喺花藝裏邊佔咗好重要嘅角色嘅， 係真唔係呀？花藝師 係啦，你就覺得咧好似咁怪一個樣子，長長地，其實咧 你孭住花藝師個名要小心啲喎。 係啊，咁呢個花咧係一粒粒一粒咁樣組成嘅，其實成日會跌到成地都係嘅，咁係比較難搞啲、啊，會係嘅。 唔會即係喺度淋水同掃地啦。 係啊係啊，有陣時靚冇辦法嘅，呢個咧我哋成日 你都形容緊你自己喎。 係啊係啊，其實有陣時咧喺婚禮同埋啲大嘅時尚嘅品牌啲活動咧，嗰啲台啊嗰啲裝飾咧都會用到呢一隻花嘅。 但係都掉落嚟嘅喎，有用到 咩？係啊，因為我哋成日咧都是用玫瑰啊，用牡丹啊，用呢、這个 菊花 绣球去整一个花球摆喺台面啦、啊。咁、但系变咗好实啊，嗰件事。咁你要有啲嘢咧垂翻落嚟，我哋叫做有啲下垂嘅感觉，咁就系会自然啲嘅。咁呢只花咧系会向下垂嘅、即系其实会稻米。 利用呢一个地心吸力、啊， 系啦， 呢个花好聪明啊！ 要用翻俾啲听众听，如果唔系佢哋唔知系咩啦，就系、是好似你種米咧，咁稻田咧，咁咪枝枝向上嘅，咁、但係佢會彎落嚟，因為佢重，咁、變咗咧就好似 稻米嗰啲， 係啦，其實好似女仔扎辮咁樣垂落嚟嗰條辮咁樣咯。 哦，你頭先其實形容得幾好，即係好似啲米咧未磨嗰啲米，一條條稻米咁樣咧，咁咧就倒轉咗， 係啊， 係啦，喺個天花板嗰度倒轉咗，咁啊成扎咁，一啲芒草倒轉都係咁嘅樣喎。 係啊，我哋下集講芒草。 係咩？ 因為呢個係我哋芒草嘅季節㗎啦。系下集讲芒草， 系咩？ 系啊，我呢、我呢个季节呢个 season， 我哋都讲啲唔好净系讲花型嘅，讲翻啲好似草型嘅花。咁呢个咧其实唔止红色嘅， 其实佢名系叫红荔定系油荔枝两个。 佢嗰只红荔或者油荔枝，其实佢咧系未变，即系未成熟嘅时候，佢绿色嘅。咁慢慢就会变成红啊、橙啊、黄啊，甚至乎紫色。系啦、啊，咁其实你好多嗰啲花嘅布置，结婚咧喺外国好中意，其实香港都有噶，不过我哋冇。 冇留意。 同埋我又冇去咁多婚禮嘛。 唔係你出席好多 event 做主持噶嘛，你都應該會見到大型 做主持嗰啲記者會嚟嘅，好少用到呢啲。 夜晚黑嗰啲都會有啲婚宴嗰啲， 通常比較莊嚴。 你要向翻呢個方面發展一下，咁你就會欣賞多啲花咯。或者其實有你都冇留意，酒店好多都有。咁佢係會喺例如一個大嘅花展品裏面咧，佢通常喺底部咯。你会见到可能一个大的花球啦，你当是一个花球啦，手揸住啦，就好似雪糕滴啲雪糕落嚟，即系 滴紧嗰阵时啦， 嗰、个感觉咯。咁、呢个就系喺其实喺所有嘅花艺里面都好重要，因为你唔可以净系睇上层、中间嗰个感觉，你系要成个四面 嘅。佢就直头咧，如果你拎住个花球或者而家好似我哋摆喺个栏藤咁嘅位，等佢自己垂落嚟啦，其實我覺得個感覺咧係有少少似佢可以成個空間佢都佔用到啊。咁有啲位咧，可能例如係玫瑰啊，其他花咧 cover 唔到嘅空隙咧， 係啦， 就係靠佢啦嘛。 好叻咧，就好多啊。所以咧，其實就唔一定 是。我本身亦都係一個煮壽司嘅廚師嚟嘅，對於美感都一定要求。 即係你中間，你譬如一個花球或者係一個插一個瓶花嘅時候咧，你中間可以穿插呢個出嚟咯，咁就有啲美感咯。咁佢咧唔止紅色嘅，好多時候用都用綠色嘅。咁其實你食嘅禮物咧，都係呢一種嘢嘅衍生而成嘅。如果當佢掉曬啲種子落嚟嘅時候咧，其實紅我哋食咪食禮物嘅，都係同佢有關係。 哦，係啊， 係啊，佢營養價值。 紅泥咁呢個紅泥食唔食得？ 呢、這個紅泥成棵咁樣就唔食得啦，通常經過處理咯，跌翻落嚟嘅種子咧，其實就係個禮物咯，即係而家好興個紅泥。 咁但 係 佢係紅色嘅，因為佢 係紅色噶，禮物都係紅色噶， 禮物都係紅色噶。 哎呀！而家好兴噶，其实呢个系劲健，系最有健康嘅一种食物嚟噶。而家咁咧，佢咧其实如果 OL 咧就可以买几支啦，或者一两支啦，就摆喺个花樽度。咁佢嘅花 由佢自己跌落嚟， 系啦，由得佢自己跌就都要扫下去啦。咁佢系花期有八至十日嘅，咁系几好用嘅。八至十日嘅啫，你唔需要理佢啦，咁摆喺度咯。 水咧就攞水浸住佢。 要都要咩？任何嘅植物都要攞水。 除咗干花， 系干花系除咗干花之外咯。咁呢个其实都可以做干花用嘅，我都系摆喺度。 因 为见到佢 花，佢跌嘅时候咧，嗰啲佢哋嗰啲花瓣啊，嗰啲花冧咧。会脆晒噶系嘛？ 其实冇花瓣，佢呢个系其实一粒粒嘅果子嗰张相，你见到系一抽，其实系冇花喺入边嘅，系一粒粒咁样嘅碎落嚟嘅。咁其实喺日本咧好兴噶，如果人哋成日做嗰啲preserve flowers 咧，即系嗰啲永生花、咩保鲜花咧，其中一个花材就系呢一样，就系、是、呢、這个，就会将佢咧用咗特别嘅方法嚟到变成保鲜花，就系、是、插喺啲花盒嗰度咧，呢、這个好重要。 喂，我自己有阵时咧。即係跟得你多啊！而家我都去花墟嗰度咧，兜個白鴿轉。我承接咗你上次有一次同我講嗰句係咩啊？你話因為我唔識好多花，所以去到咧睇嚟睇淨係睇到玫瑰、菊花、劍蘭咁樣。咁我諗住去啦。喂，我發覺我睇咗好多唔同品種嘅花，但我見到好多都係膠花嚟嘅，點解？ 唔會啦，係 咩？ 賣鮮花嘅地方唔會有膠花。 唔通我又行錯第二間鋪頭？ 唔係靚到似膠花啊！喂，這個、呢個咧，你知唔知係 好嘢啊？ 係原住民，係冇叻我都得。原住民咧当系一个饰物嘅一种嚟嘅，即系嗰啲台湾原住民咧喺台湾好兴嘅。 阿妹嗰啲 系系啊系啊，即系可能摆喺头顶啊， 头顶即系好似嗰啲雅典啊、希腊嗰啲咧，系嘛？即系 香港花墟都有得卖嘅，好即系都几普遍嘅。其实 礼物啊，唔系，sorry， 红礼 油丽丝。咁你其实你喺花墟会见到好多其实普通嘅可能摆喺侧边咯，因为好多人唔识用佢咯，佢系配衬花嘅一种咯。系啦， 就咁佢可唔可以做胆啊？ 可以啊，可以啊！你識欣賞，其實呢支花可以做膽。其實喺日本花藝裏面都好重要，你可以將佢用幾支。我咪同你講過，日本同歐洲唔同，唔需要好多支好多支花，可能一兩支就已經好靚咁咯。 日本嗰種花藝咧，我覺得係有好大可取之處。第一，佢唔需要太過浪費用太多花， 係啊， 佢用一種美感咧，去到 空間感， 空間感即係簡而精， 係啦， 係啦。 你可以擺我架 OL 插咧，就可以擺兩支啦，跟住再加有啲好深嘅玫瑰咧，平平地嘅咁咧。摆埋喺中间 match 埋佢，咁就唔需要呢个满天星嘅。其实，其实几个细细个花瓶牌摆喺台面已经好靓。 喂，如果星期五啦，咁有啲office 可能搞 party 嘅，咁啊谂住开开心心，或者有同事生日 happy birthday 啊嘛，咪冧咗嘅，好似冧咗 happy birthday 嗰、那个 logo 喺度嘅。 系啊， 咁可唔可以用呢一个红泥啊、油泥丝咧？躝喺嗰個 可以嘅，可以嘅，因为其实佢嗰支框都 OK 啦， 即系躝喺个 banner 嗰度都 OK 嘅，可以噶。 可以噶、哦綠色就其實粉綠色，綠色好靚噶。係綠色就可能唔係咁常見咯、嗯。紅色我成日翻去都見到。 幾銀到啊？呢、這個 呢、這個唔係平嘢嚟噶。 唔係平嘢嚟噶，哎呀！ 咁可能有一兩支可能每支十幾蚊咯，咁係咪叫做平？ 每支十幾 元？我覺得我喺我心目中平咧係五六蚊一支嗰啲叫做平。 喺我心目中嗰啲係幾蚊一大扎嗰啲咧。 咁所以呢個可能十零蚊一支咯。 嚇、啊，十零蚊一支。 係啦。 咁通常要幾多支先至會襯到個效果出嚟？ 其實咧一兩支擺到都 OK， 嚇、啊，都要旗仔咁樣垂住落嚟。 哦，咁都係、都係廿零三蚊啫。 係啦，擺喺自己台面，係、okay, 啦、okay, okay, ，或者如果中意加多幾支花，咁、其實擺conference room 都 OK。 香味啊嘛， 冇嘅呢個 冇香味， 係啦，麥味咯，可能 麥味啊， 係啊， 都 OK。 係啊，咁唔需要呢只乾花，通常逢親咧唔係太燦爛嘅花都冇香味，講真。 唔係，我見到佢都好燦爛。 唔係呢個係係一個型格嘅花嘅一種咯、尤其秋天，我想介紹啲深色啲嘅花。咁、呢個係深紅色咯、，burgundy 色咯。 明白明白，紅泥油泥絲 係啦。 好，去花鋪睇一睇先。唔該曬，啱啱，拜拜。 Okay, 拜拜 6:59啦，咁啊分途广播噶咯，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叶月波嘅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我哋转头二台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6:00，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朝早7:09嘅早上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啦，咁啊 Vicky 都喺度，早晨 Vicky， 大家好啊，早晨， 你好啊，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啦，早上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啦吓，咁所以咧即系翻工翻学嘅朋友仔啦，咁啊可能会觉得喂，朝头早热热地啊，正常嘅，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咁啊上到架车嗰度咧就应该会凉翻少少噶啦，除非你揸电单车啦吓，咁啊会轻少少，好啦，咁唔紧要，都唔系重点。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嘅晨光交通天文台上边咧，有位朋友、哦，你好啊，对唔住，唔记得咗你咩名 ？Jessica， 系啊，Jessica， 系系你好啊，Jessica。 Hello， 小白。系啦，Vicky， 早晨。 咁啊，交通方面有啲咩特别嘅？有冇挤塞啊？有冇爆水管啊？有冇修路啊 ，Jessica？ 咁依家咧紅隧九龍入口啦，近住理工灣位咧就比較車多嘅。咁、如果路面嘅話咧，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啦。依家龍尾咧就去到碧街咁樣啦。系啦，咁提翻大家啲工程啦。深水埗有渠务工程，聚鱼道去南昌公园方向，跟住深旺道嘅快线封闭啦，同埋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跟住聚鱼道嘅中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另外咧，油麻地方面，海泓道有路陷，海泓道咧去呢个佐敦道方向，跟住文昌街休憩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另外啦，受到较早前山泥倾泻嘅影响啦，筲箕湾耀兴道来回方向全线同埋中坎角道，跟住中坎角公园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以下嘅路段咧仍然实施呢一个嘅单线双程行车噶，包括石澳道近住烂泥湾、赤柱黄麻角道近住圣士提粉湾，同埋西贡菠萝斜路近住隔边朗新村嘅。咁仲有为咗配合呢个内地嘅铁路单位调车行车时间表咧。 10月11号起，来往呢个香港西九龙同埋内地嘅列车车票咧，会暂停发售，直至另行通知。咁如果大家即系之后又谂住话翻大陆玩下，咁可能就要留意翻呢一样嘢啦。 系啦，咁啊10月11号啊吓，咁啊原本谂住 plan 咗嘅，啊两个星期之后等我去玩下先。 系啦， 系啦，都得嘅。都得嘅， 用其他方法，要其他方法啦，就唔可以搭呢个列车啦， 系啦， 或者自己揸车上去， 自己揸车系啦，睇你去边啦，如果去上海咁样， 咁又难啦， 咁啊自己揸车就辛苦啲啦， 系啦 系啦，咁啊今日有啲咩特别提下我哋咧？ 系啦，大家即系依家中秋节啦，国庆啦就快到啦，大家冇谂住去边度玩啊？ 年假我留翻喺香港消费， 系夜缤纷，系啦夜缤纷啊，有冇谂住夜缤纷啊？ 都有谂住嘅，同朋友一齐去行。 记得使记得使钱，唔好净系行。 当然当然当然。 不过我爹哋就会自己咧同朋友10月1号咧就翻大陆玩啊。 哦，系咩？ 系啊，真系。 佢自己同朋友唔关我哋事。 哦， 佢同啲朋友 happy happy。 系 系啊。 佢系即系揸车上去定系点啊？ 唔知。 哦，搭车上去啊？都唔知。 我未问啊，系啊。 大陆边度唔知？搭飞机系咪高铁咁都唔知。哦，深圳。 系啊。 我深圳咁啊，搭唔到飞机啦吓。 搭唔到 飞机 啦。 系啦，咁如果即之后谂住揸车去嘅话咧，就可以听下呢一个政策啦。因为咧9月29号啦，至到10月6号咧，呢8日咧就全国咧就实施呢个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咁今次比较特别啦，因为咧如果港车北上，即系想行去呢个港珠澳大桥，经港珠澳大桥去可能珠海啊，又或者澳门 啊 嘅地方咧，咁就可以免收通行费。 诶，即系傻咗喎！ 系啊，可以悭翻啲钱啊，因为一程都好贵噶，要100几蚊人民币噶嘛， 系 150蚊啊嘛。咁如果你来回都系呢一段时间，咁你就可以 total 悭翻300蚊嘅人 民 币。系啦，不过要注意，唔系架架车都得噶，记住小型客车。咩系小型客车？知唔知道咧？ 唔知 小型客车 系啦， 唔敢乱咁讲。 咁我有 check 过嘅，咁就系咧 就系知道你 check 过 以下系啦，即系包埋司机为7个座位以下，咁咧就可以享用呢一个嘅优惠啦。 哦，即系我同你嗰个都得喎。 系咯。我嗰个5人咋？ 系咯，7个位以下嗰啲 OK 喎。 系 咯，系 啊，不过大家记住要预约喎。 哦， 系啦，唔系话自己想行就行到噶喎。系啦，咁我都有同大家 check 一 check 过呢一个嘅佢嗰个预约系统嘅，暂时咧都唔系好爆嘅。系啦，几多时间可以约嘅？系除咗一个时间，我琴日见到就30号。朝頭早10点几呢個時間段咧， 即星期六 敷咗，係啦，可能大家諗住啊禮拜五咁啊放咗工執下行李，咁第二日就去啦。 通常都係呢啲時間咧就特別旺啊。 係啊係啊係啊，大家都想去玩啊。 係啊 係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要留意翻啦。 如果可以攞多1-2日嘅假期，咁令到自己嗰個出行啊各樣嘢彈性啲嘅話咧，咁啊又可以即係方便啲啦，又唔使逼得咁辛苦啦，都係好事嚟嘅。 又唔使咁講。 系啊，所以大家在决定呢一个行程的时候咧，都要想下应该点样去到，即系 plan 可以令到自己一家人都行得舒服啲啊，咁啊呢个都好紧要，系啦，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同阿 Jessica 咧倾住咁多先，好，咁我哋下次再讲咯，唔该晒，下次见啊，下个星期三啊嘛，系嘛，好，下个星期三见，好，拜拜，好似啲朋友讲拜拜咁啊，好，咁啊天气方面要问啊 Vicky 咧，咁啊到底出边啊酷热天气警告啊点样咧而家情况？ 暂时因为朝头早啊，所以咧都未系话真系好翳焗啊，好辛苦咁样嘅。咁今日嘅天气咧，我见到个天色唔差喎，其实都见到有蓝天白云，咁 沿 住咧都有啲灰云嘅，都大嚿嘅喺后面飘紧过嚟，可能晏少少咧，可能会有啲骤雨。 冇嘢嘅，虚火嚟嘅，吓我哋唔到嘅。 唔紧要嘅，无论落雨系点样都好，唔好影响我哋嘅心情就得啦，系咪？ 系啊，啱啊，啱啊，啱啊。 系啊，系啊，嗱呢几日咧都会可能落雨啦，唔知小白。你有冇谂过啊？点解好似落雨前前后后都会有啲特别气味会闻到呢？ 哦，即系有啲人话嗰啲咩草青味啊，嗰啲 friend 啊， 啦，你住喺村屋，你应该都会特别闻得到啊，强烈啲一啲味道系嘛？ 有阵时咧会闻到，我自己突然间咁谂啦，草青味会成日闻到啦、 嗯。 另外一种嘅味道咧，就系、是、如果天气热嘅话咧，会有一种好似蒸石屎咁嘅味，呢、這个就摆到咪反射。系啊，因为个石屎太热啊，下低嗰啲路咧，咁啊嗰啲沥青咧有阵时会热到咧就拱一啲热气上嚟，咁嗰度都系有另外一种好好干旱嘅味道，我都会记得嘅，系、嗯、啦。我最主要就系呢两只咯，唔知仲有咩味咧？ 我都好中意青草味啦。其实落雨咧有分三种嘅味道噶，原来点解喺落雨天前前后后有啲味道咧？分咗三种嘅，其实咧第一种就系叫做臭氧，第二咧就系放线菌。第三種咧就係氣溶膠，咁其實咧仲有好多唔同其他嘅因素嘅，即係好似啱我哋講嘅青草味咁樣啦。咁、 嗯、 原來落雨之前咧，我哋就會聞到咧第一種氣味，呢、這個咧就係臭氧啦。其實特別咧就係夏天咧，如果午後之後嗰啲雷陣雨啊特別明顯嘅話咧，就係點解咧呢種味道咧會出現嘅咧？就係、是、當我哋嗰個雷雨。嗯、即系有个雷雨嘅时候，不断咁样闪电打雷嘅时候，行雷嘅时候，嗯、原来咧雷电入面嘅能量咧，就会将空气入面嘅氧分子转换成臭氧，咁、 哦、 从中咧就会有一种咧叫做臭氧嘅味道出咗嚟啦。 系，哦，原来就雷电嘅。 系啦，咁而另外一种气味嘅味道，第二系咩啊？ 唔记得咗。叫咩啊？ 叫做放线菌。 叫咩？咩汗腺菌啊？ 放学个放。 哦，放 一条线嘅线。 放线菌， 放线菌系啦，咁就系落雨之后咧，原来我哋嘅泥土啊， 嗯、 由湿转干嘅过程咧，就会释放一啲叫做放线菌嘅细胞。 哦，即系我哋成日所讲嗰啲咩草青味，其实就系放线菌嘅味嚟嘅。 系啦，冇错啦。咁而放线菌嘅细胞咧，就会释放一啲嘅气味出嚟。咁通常就系喺山区啊、郊区啊，特别浓烈啲嘅，市区就比较少啲啦。咁但系我哋住村屋嗰边咧，就经常闻到噶啦。 系啊， 系有一种清新自然嘅感觉嘅。 哦，喂，我有听过咧，就系啲人晒被啊，即系大太阳嗰度晒被嘅时候咧，咁系可以将被入边嗰啲微生物啊，咪杀死晒嘅。 带走系咪？ 系啦，带走嘛，咁啊会闻到一阵咩太阳味，我哋成日都话，唔知你点？ 哦，系啊，晒完之后嗰阵嗰张被会有阵味， 好舒服噶嘛，嗰阵味太阳嘅味道啊嘛， 系暖粒粒嘅感觉。 系啊，我有听过咧，啲研究就话到，其实呢一阵我哋咁喜欢嘅味咧，系嗰啲微生物啊，佢哋俾太阳烧焦咗嘅味嚟嘅。听落系把鬼，不过我哋咧本身系我哋人类嘛，我哋都系生物嚟嘅，即系我哋会觉得啊，系一种代表干净嘅感觉，所以我哋咧个身体咧就会觉得系舒服嘅咁样咯。 系，所以 烧焦咗阴公啊。 嗱，咁我讲翻咧，就系第三种嘅气味咧，就系点解落雨有种味道咧？原来就系叫做气溶胶。 气溶胶。 系啦，溶咧就系三点水加个溶嗰个溶，胶就系胶字个胶啦。我哋落雨嘅时候咧，即系啲雨水咧滴咗落去土壤嘅时候咧，就会释放一啲本身混咗喺液体入面嘅气溶胶。咁、而嗰啲分子咧就会同呢个土壤入面嘅细菌啦，同埋植物产生嘅作用而散发出嚟嘅味道嚟嘅。咁、所以就系咧，特别当落雨嘅时候，就会有呢几种味就产生咗出嚟啦。咁而气溶胶呢一种味道咧，多数都系毛毛雨啊。细雨啲嘅时候咧，释放嘅气味咧会更加重、更加强烈嘅、 哦， 咁就系咧会比大雨更加犀利嘅。 哦，系啦，即冇乜风嘅时候，又落住毛毛雨，就容易闻到呢个气溶胶嘅味道，可能 系啊，即系当你倾盆大雨嘅时候，反而你系乜味都闻唔到噶。 嗯，系啊， 系啦、 啊， 咁所以落雨咧前前后后就有分咗呢三种嘅气味，即系就算落雨有阵时会觉得，哎呀，好似阴阴天啊，好似硬系觉得唔舒服啊，个人就系好冇精神咁样啦。但系其实咧知道咗呢啲气味嘅时候，反而我哋好似啱啱小白咁讲。晒完张被啊，都有啲特别嘅味道俾我哋闻到嘅时候，落雨同样都有唔同嘅气味俾我哋去了解一下。其实从中咧，我哋自己个人都可以闻到呢啲气味，都会舒服啲，可以开心啲咁样咯。 啱嘅，啱嘅。好啦，咁我同各位听众睇睇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啦，你快啲翻入嚟啦。咁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 阳光。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啦。今日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都系属于低水平，所以空气咧系好嘅。不过咧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热啦吓。咁啊睇埋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咧，见到星期四方面咧，咁啊落雨嘅几率都相当之高啊，中至到高嘅。咁啊随后几日啦，咁啊亦都开始可能会有少少雨。咁啊骤雨多数咧都系喺听日咧会比较常密啦。咁啊期待住啊吓，咁啊中秋佳节嘅时间咧，咁呢个云量就希望就唔好咁多，咁啊唔好影响到我哋观赏咁靓嘅月光咁就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1，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咗注册中医师啊陈佩斯啊 Terry 医师，早晨。 早晨啊，小白。 最近咧都发觉，唔知系咪因为即系冷气病，我哋成日喺中医环节入边咧都讲冷气病，系咪冷气病即系会令到出现多咗一个情况，就系、是、譬如鼻塞啊、流鼻水啊呢啲咧，我见好多小朋友啊或者大人啊都一样咧会出现嘅、哦。咁其实唔知道关唔关事？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应该点样去到根治佢会比较上理想？你问一问 Terry 啦。 啊，嗱，呢、这个问题咧，好多家长都会有，即系见到我发现小朋友都起身，咦，流鼻水比较多喎，咁样 系 嘛，啲啤咧咁样流鼻水啦。嗱、啊，这个、呢一个咧就系、是、鼻敏感啦。点解咧？一般情况咧，佢哋咧可能朝头早就流下鼻水啦，咁、但系咧慢慢去到晏昼又好似冇乜嘢噶喎。 系啊，系啊，冇错，真系好似一晒一晒太阳，好似冇嘢咯。但系一到夜晚咧，临瞓之前咧又开始嚟噶咯。 臨瞓就可能多數比較鼻塞多少少，係啦，咁跟住之後又起身又係肥啲肥嚟啦咁樣，係啦，嗱點解咧？因為咧鼻敏感咧其實就可以話係一個感冒嘅好初階嘅階段啦嚇，或者作感冒嘅階段嚟嘅，因為咧佢咧我哋開冷氣嘛，開冷氣嘅時間咧同咧我哋大自然嗰、那個。温度有唔同喎、可能係譬如舉個例，我哋開22度好，24度好，咁啊成晚都係呢個温度。咁、但係咧喺大自然嚟講咧，其實温度有變化嘅、譬如可能係3-4點比較最凍之後咧，去到太陽出嚟咧就嗰、那個氣温慢慢去暖翻嘅。咁、所以咧，當我哋一起身，如果我開冷氣嘅話咧，我哋一索嗰啖氣咧，其實就係凍嘅空氣嚟嘅。咁所以呢個寒氣咧就會刺激到我哋咧去流鼻水啦。 哦，咁即系鼻敏感，其实就系同我哋成日讲嗰啲鼻塞啊，流鼻水，其实系有关系嘅、 系啦，其实就系呢一个我哋话受寒啦，都好似感冒咁，我哋咪睇古装片都我哋受风寒啊咁样啦，系啦，咁就系咧即系冻亲有关嘅。咁而咧特别留意咧，我哋流鼻水咧主要就朝头早，晚黑嗰下会鼻塞多少少嘅，系啦，点解咧？因为咧流鼻水咧就系一啲释放，即系喺我哋个鼻。鼻就放啲水出嚟啦，咁啊释放能量咧，就好似朝头早，朝头早咧，我哋一起身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就释放能量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就容易咧流鼻水多少少。到晚黑咧就要收啦，因为咧我哋要瞓觉啦，氧气收啦。咁如果太寒咧，有机会就收过红少少，就会鼻塞啦。咁所以通常咧晚黑会鼻塞多啲，日头咧就会流鼻水多啲。咁当然太严重嘅时候，两样嘢都沟埋都会有啦吓。 哦，原来即系连埋鼻水同埋鼻塞，佢哋即系直啲讲都系有时辰咁样嘅。 是啊，有啲关系噶。 哦，咁如果好啦，我知道咗呢一个嘅关系之后啦，我想去根治佢，咁有冇办法嘅咧？ 嗱，头先咧你都讲到，喂，好似晒太阳，点解好似咩问题都会解决到嘅咧？咁样，就因为我哋受寒气啦。咁、而鼻敏感嚟讲咧，相对嚟讲咧个寒气少啲。如果唔系我哋如果受好寒气，即系好劲嘅话咧，我哋就可能病咗啦。咁所以有少少寒气，所以小朋友好活泼啦，起身咁样，跑两跑啊，晒太阳。啲寒氣散咗，或出少少汗啦，咁、所以咧啲寒氣走咗之後咧，佢好似冇乜嘢咁樣咯，就係咁解啦。 即係要驅走嗰啲寒氣，譬如晏晝曬太陽，又或者係做下運動，其實都可以覺得即係鼻塞啊、流鼻水呢啲就會走噶啦咁樣。 所以點解中醫咪成日話：哎呀，唔好飲凍嘢啊！其實就係咁嘅意思咯。因為我哋咧已經太多個受寒氣嘅機會啦。例如，喂，我哋屋企要開冷氣，唔開又真係可能太熱，瞓唔到，係咪？好啦，我哋上小朋友讀書啦，又或者我哋工作嘅環境都係有冷氣啦，係咪？ 係啊。 咁所以係啦，而家你都有冷氣啦個地方。 係啊，係啊，冇錯嚇。 系啦，咁所以我哋有寒气嘅机会就好大，咁所以我哋把握嘅时间就系尽量，譬如平日如果真系唔系太热，尽量唔好开冷气啦，又或者我哋真系放假嘅时候要喐多啲啊，走动多啲啊，晒太阳啊，咁样将啲寒气走，尤其是出汗，因为你出汗嘅时候先将啲垃圾身体嘅湿啊、寒气啊排咗出嚟嘅。 哦，唔怪之得有阵时咧，我都发觉自己硬系好似周身唔聚财啊，唔知系咪作感冒嗰只感觉啦。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去做啊运动，例如跑下步、出身汗，发觉个人咧完全系会健康翻，即系好似医咗自己咁样噶，可能就系呢一个道理。 正正是真的这样啊，因为呢我们觉得很累的时候，你觉得喂好像之前譬如尤其是落雨那排呢，会觉得哇个人好像很累啊，肺气都不够啊，个人好像很重很醉啦。 啊 这个就是湿比较重啊。湿呢意思呢就是说一些气血尤其是身体里面的液体呢不是很流通，好得很慢呢就很湿啦，湿聚住在这里啦。咁於是个人就会好重好聚胀啦。咁而呢我哋做运动啦，运动亦都令到嗰啲气血去行啦。做运动亦都会出汗，又係将头先讲啦一啲垃圾排出嚟。所以个人咦点会轻盈啲呢就是、咁样啦。 哦，如果你话我身体可能唔方便嘅，或者我时间又就唔到嘅。咁我如果唔能够用出汗或者运动去到处理呢、這、一个譬如鼻塞啊流鼻水嘅问题嘅话呢，唔知我食同埋飲会唔会有啲即係唔係话根治嘅，食同埋飲会唔会有啲叫做係有少少帮助嘅窍门呢？ 嗱，咁都有啲幫助嘅，譬如點解作感冒嘅時間咧，或者喂好似個人，因為你攰攰地嗰下咧，有陣時可能真係發作感冒，或者真係只係疲勞少少嘅啫，咁嗰刻唔知道，咁我哋點算咧？飲下姜茶， 姜茶 入邊咧係啦，佢有黑糖，黑糖其實即係紅糖啦，佢啲能量俾你。即係養下脾胃，另外咧佢有個姜，姜咧亦都係咧有個温嘅作用，温通嘅作用，咁所以咧係有啲驅寒嘅嘅幫助。咁所以咧啊飲下姜茶，又會令你咧有時有啲女士啦，係咪嚟月經之前啦唔舒服啦，又或者咧其實作感冒啦，呢一啲咧飲姜茶都有幫助 嘅。咁可以大家試一試呢啲嘅方法啦。食方面就冇乜特別嘅係嘛？ 啊，咁當然就要清淡啦。譬如咧，有啲病人都係噶傻瓜噶，自己着咗啲病咧，就走去食麻辣火鍋， 結果 就痛啦。 唔係喎，醫師，我想問咧，你講麻辣火鍋，我真係想問，因為有啲人就喂，我好似有啲汗喎，咁咪啱啦。嗱，我食啲辛辣嘢入去，然後逼翻嗰啲就出汗啊嘛，熱到出汗啊嘛，逼翻曬嗰啲汗你出嚟，其實係咪呢個套路啱唔啱啊？ 咁听落去好似有啲道理啦，即都系比较天气冻嘅地方都会鍾意即系食呢个比较辛辣啲嘅嘢嘅。不过呢你要留意返个状态，譬如你作病。作病呢即系话好似有啲喉咙痛啊，喉咙干干地啊咁样嘅时间呢，咁就最好就唔好呢食呢啲太刺激嘅嘢啦，身体顶唔住嘅。如果你话呢个就系、咦我冇乜唔舒服，只不过呢哇呢排都天气比较冻啲，又或者呢哎个人呢即系容易怕冻嘅咁样，你或者去食下咧都还可以。 咁如果你话辛辣嘢去想做到去湿嗰个功效又得唔得噶咧？因为佢都系排汗啊嘛。 其实都有嘅，因为咧其实嗰啲所谓麻辣火锅入边咧，其实有一啲叫花椒八角啊呢一啲啦。其实佢升温得嚟咧，佢都系有即系温咧，即系我哋个下焦啦，即系可以脾肾嗰啲位置嘅。所以咧，其实花椒啊。啲可以入藥啦，亦都可以暖入邊啦，咁樣咁，所以佢係某程度咧，都係可以幫我哋暖下面，即係暖翻嗰個皮份嘅。不過咧，因為佢仲要加埋啲辣椒咧，嗰啲好辣啊，唔係齋花椒啦。咁所以如果真係作病，你覺得咦，我已經好似作作地病，我尖紅尖紅流鼻水啊嗰啲咧，你就未必係。即 是 用啲咁激進嘅方法啦。 明白。咁如果我哋今日就講開呢個嘅鼻塞啦、流鼻水啦，如果佢哋情況嚴重嘅時間咧，會唔會引致到其他嘅病症噶？ 講好似頭先咁啦，喂，即係可能係感冒嘅初起嚟嘅，因為咧都譬如話我哋。鼻敏感咁有少少鼻塞流鼻水啦，呢一個咧就係、有啲少少寒氣喎。咁如果我哋唔理佢啦，繼續飲凍嘢，喂飲凍嘢先飲凍檸茶啊、凍奶茶咁樣嚇，咁再寒一寒佢嘅時間咧，又或者喂著衫又係唔著得件外套喎嚇，再受啲寒氣，俾啲風吹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咧，就直接發作變為感冒噶啦。 哦，咁感冒就可能會有啲，譬如感冒嘅症狀，譬如頭痛啊，嚴重可能會發燒啊，呢啲都有機會出現噶啦。 係啊，咳啊咁樣咯。 哦，咁好，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啊，今日傾住咁多先，咁啊，下個星期再揾 Terry 一齊傾傾啦。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北角英皇道153号一个劏房单位怀疑被纵火，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三人送院的时候昏迷。警方在凌晨2:45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单位起火。报案男子走到露台躲避，其后由消防员将他救出，带到安全位置。消防员其后在起火单位救出一男两女，他们获救的时候昏迷。获救四人之中，两人送往律敦市医院，另外两人就送往东区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消防出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到场扑救，火警在凌晨3:19被救熄。警方说，消防在现场发现助燃剂，将案件列为纵火处理。中日韩三国外交高官在南韩首尔举行会谈，三方就推动中日韩合作稳步重启进行了深入探讨，一致认为开展中日韩合作符合三方共同利益。三方同意在未来几个月内举行外长会议，并且就推动在三国都方便的时间尽早举行领导人会议保持沟通。日本传媒报道，作为领导人会议前的第一步，中日韩正是就11月在南韩釜山召开外长会议展开协调。报道有引述外交消息指，南韩政府已经提出12月举行领导人峰会，中国和日本至今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领导人峰会很可能在12月18日之后在首尔举行。报道又指，停办四年的领导人峰会如果成事，日本核污水排海和三国的合作应对措施将会成为焦点。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军方高层举行会议，黑海舰队司令索科洛夫亦都在场。俄罗斯国防部指会议在星期二举行，虽然俄方没有提及索科洛夫与会，但是俄方发放的8分钟影片显示，索科洛夫多次出现在镜头前，间接反驳乌克兰当局指他在日前的导弹袭击之中丧生的讲法。乌克兰特种部队之前指，上个星期五对位于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港的俄军黑海舰队总部发动袭击，并且宣称造成34名军官死亡，当中包括索科洛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有宗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大埔墟嘅港铁站。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深涌村嘅快线亦都有意外，车龙而家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正常，而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狮隧沙田入口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就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圣贤中学。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五块田。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元朗公路近住蓝地石矿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嘅车龙排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尤其是咧喺今次咧，即系我哋对上一次嘅香港举行嘅七榄啦，都见得到咧，其实呢一位嘅队长啊， 姚金成啊， 姚金成啊，就话咧佢喺香港嘅球场上咧退休啦。咁但系估唔到咧，佢就今次咧即系哇犀利，出到去杭州嗰方面咧，继续都系带领住整个球队咧，系攞到呢一次非常之劲嘅金牌。 系啊，咁啊，最后赢咗南韩队啦。咁真系，如果你系熟咧 Rugby Seven 咧，你常睇咧。亞洲地區咧，其實香港都獨佔鰻頭， 係啊，都強啊， 幾叻個啊，原來咁啊，女子隊嘅欖球都可以攞到牌啦， 係啊，都有銅牌，非常之好嘅成績啦。同埋睇翻今次咧，都見得到好多唔同即係本地嘅球手咧，都有非常之好嘅成績啊。除咗睇七欖睇到真係好開心之外咧，都會睇得到，譬如話喺游水方面更加要為何詩蓓打氣啦。 係啊， 每次佢出場都簡直係一個亮燈嘅一個形式嚟嘅。 係嗱、我又要除咗何詩蓓當然有牌啊，當然開心啦。咁但系今日咧，都有另一个栏目啊。既然讲开游水，就系咧，一位女神啦，就系咧，爱神啊，系啊，爱神 B B， 系啦，佢就我冇记错就100倍啦，就会出战嘅。咁啊，上次咧，100倍咧就攞咗颈颈四，攞咗第四。咁睇下今日出战嘅呢个游泳项目咧，有冇机会咧？唔系攞第四啦，吓系攞第三啊。 上次咧，欧海顺出战第四嘅时候，已经系佢比上次好似系第六啊，成绩系好咗。 佢都好开心嘅，佢望住佢望住个唔系积分牌嗰啲叫时间牌咧，其实佢都系笑得好靓啦。 第三咧就系差极少， 系咯。 运动场上就 系咁噶啦， 所以真系啊，大家集气啊， 系 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一众嘅香港运动员打气啊。 啱啱咧就讲开何诗蓓啊，佢咧讲咗一句说话，我觉得好有型，系简直系女神级啊。佢就话咧，佢冇太多嘅目标嘅啫，佢只系想尽力咁样去游，可以再次为香港争光，觉得非常之荣幸啦。我觉得哇，好有型啊！佢就系想尽力去游。如果你中意一样嘢，你只要尽全力，其实你好多嘢都系。好多嘢都係好嘅嘢就會迎面而嚟㗎啦，所以佢就可以呢喺今次呢一個亞運裏面呢係喺100米嘅自由泳決賽裏面以52秒17秒呢係打破咗亞洲紀錄喎，歷史性咁樣呢係包辦咗100米啦、200米啦自由泳嘅金牌啊， 我覺得 犀利啊。 何詩蓓都係當代泳界當中呢都係稱霸㗎啦、尤其是即係亞洲地區都係佢㗎啦。 同埋呢佢今次游呢、有啲叫做專項咧，並非佢自己最叻噶，佢、都照遊咧，佢係諗住咧幫香港嘅泳隊咧攞多啲嘅牌咯，做一個 好有心、 新嘅篇章出嚟咁樣。 嗱，不嬲都知佢咧，200米係佢強項啦，尤其是係200米嘅自由式都基本上係金牌攞袋落袋噶啦。咁，但都估唔到佢出戰一啲短途賽咧，都有非常之唔錯嘅成績。最緊要係咩咧？好似大家話齋，佢贏咗嗰一刻嗰個笑容咧，都仲有童真啊！你明唔明啊？嗰種好天真爛漫嘅笑咧，真係好難得喺一個咁年輕、咁有為、咁成績好嘅運動員身上見得到。我都記得以前咧有機會咧，曾經喺一個嘅頒獎禮當中見過佢嘅。咁佢就係頒獎嘉賓啦。因為若干年前咧，佢都曾經喺呢一個同一個嘅頒獎舞台上面攞過獎嘅，就係做一個傑出學生獎啦。咁當中其中有一個嘅項目咧，就係傑出運動員。咁佢都運動員咗好多年啦。咁所以咧，當年佢攞呢個獎咧，就去到過去嘅呢一屆咧，就佢做頒獎嘉賓啦。咁當然啦，佢攞完咁多咁勁嘅金獎翻嚟之後咧，咁啊去到呢個舞台上，基本上你都當佢係一隻米老鼠咁樣樣都係長期俾人哋去 打 緊卡 啊、影相啊咁樣。 係啦，咁但係佢都其實咧非常之謙虛地向每一位嘅学生，你埋得嚟嘅，我同你倾偈。你有啲咩想请教我嘅，我只要同你讲，所有心得佢系毫无保留咁样啊，系豁出去话翻俾大家知。咁结果咧，今届佢颁奖嗰一位嘅得奖者咧，其实亦都系喺今次杭州亚运当中其中一位攞咗牌嘅，就系18岁嘅陈诺斯啦。 哦，就是、打剑啦，系咪啊？ 系啦， 哇，今年咧攞剑打剑又系好劲，即系花剑嗰个领队咧出嚟同你讲啦，佢系全世界最幸福嘅一个。教练啦，咁啊，哇！今日咧又有花剑队啊，又再出战啦，咁啊，张家朗啦，咁啊带领住其他唔同嘅剑手咧，又有机会夺金，即系香港今年咧， 好 似咧系咯，气、 啊、 势一时无量咁样。哇！虽然你而家睇奖牌榜咧，都系排第五，始终系国家队威威啲 嘅， 但系你要睇翻历年嘅历史咧，我哋譬如游水同埋打剑呢啲栏目咧。冇乜牌攞过噶嘛，老实讲句， 而家多咗咧喺呢啲界别嗰度咧就可以即系增标啊，其中一份子。 你游水连嗰个大只仔都游得好好咧，系咪先？ 我都好中意睇佢游水， 你中意啊？系嘛？ 好有型啊！ 系啊，大只仔啊，攞呢个银牌都得来不易啦。咁啊， 好好， 希望佢下次咧。 可以上多一格， 系 喺个颁奖台嗰度咧攞埋金牌咧， 更进一步。 佢成个咧好有电影感，嗰啲大只，其实佢似佢有啲似咧香港版嘅基斯伊云斯咯。不过我唔敢咁样讲嘅，其实、基斯伊云斯即系乜乜队长啊，系啊， 系 啊。系啊， 啱啱被人私有咗啦， 结 咗婚啦， 系啊，可唔可以做香港队长？ 可以， 做唔好做美国一个做香港队，唔系继续加入俾心嘅。我估唔系我哋觉得佢好噶啦。广告商会觉得佢 咪就系 咯，使乜我哋讲啊呢啲嘢？ 我想讲多少少陈乐思 啊， 陈乐思咧佢就其实第一次出战亚运啦，十八岁嘅佢咧先至啱啱考完呢一个大大嘅考试啦。咁其实佢都系名校出身嘅，咁都曾经试过有机会访问过佢，咁就问下佢，哇，其实咧你今次从何思培嘅手上攞奖有啲咩感觉嘅咧？咁佢当然即系觉得系小粉丝见偶像咁嘅感觉啦。咁再加上佢当时已经知道咧会系同何思培一同出征亚运噶啦。咁所以都好多嘢咧，喺台前幕后咧，都好多嘢系请教前辈咁样样。同埋咧，讲翻始终喺香港咧，打花剑呢一样嘢咧，都唔系个个嘅家庭都会愿意全程投入嘅。即系张家朗之后咧，先至会多咗好多嘅支援啦，多咗好多啲外围嘅一啲嘅训练嘅方式啦。 哇，基本上多咗几多咧？唔同嗰啲打剑学校啊， 系啦。 我嗰日经过元朗咧。都有打劍學校啊， 即 係其實唔係好估想象得到。不過香港就係一窩蜂咯，即係飲食文化又係一窩蜂，原來運動文化都係一窩蜂咯。 係啊，即係運動項目嘅選擇方面咧，而家原來劍擊都係一個非常之亮點嚟㗎啦。咁尤其是喺學校咧，哪怕係中小學咁嘅階段咧，都已經有課外活動係有得俾你揀去玩下劍擊咁樣樣。咁對於呢一位大姐姐嚟講咧，即係今次攞到咁好嘅成績，佢自己係意外啦，有啲夢想成真咁嘅感覺啦。咁都希望佢咧。保持住呢一种梦想成真嘅感觉咧，继续延续落去嘅。 香港咧都系咁嘅，每逢咧一有运动员攞到好成绩啊，譬如单车啦、游水啦、剑击啦，咁啊陆续有嚟啊吓，咁啊亦都会越嚟越多嘅家长愿意咧就即系真系谂多啲办法去培育自己嘅下一代，即系可以喺啲运动方面涉猎多啲啊。喂，网球可能都有机会， 系 啊，因为你 王泽林， 王泽林咧杀入呢一个嘅八强，咁啊见到其实佢寻日咧喺男单十六强咧，即系激战三个钟，一场网球比赛打三个钟咧。其實係好攰嘅，因為你都係得你自己一個人，一個人搞嘅啫。 不過佢後生，應該 OK 嘅，仲反級喎，係嘛？ 係啊，同埋我好中意佢自己俾自己一個格言。博尽无悔 系啦， 佢常常都系博尽无 悔 嘅， 好系我哋 DSE 考生嘅格言都系博尽无悔啊！咁啊，今日咧其实喺12点钟嘅时间，中午12点咧，亦都见到佢有呢个八强嘅赛事。咁啊，到时大家又可以为佢吓，即系大大声咁嗌叫佢加油啊！ 咁啊，讲开加油，琴日应该八点零钟，大家又睇下 Rex 啦，曹星如啦，咁啊，亚运首战，咁啊点数咧就输咗，咁但系咧佢赛后咧都有讲话，希望未来阿子咧继续享受比赛嘅。咁啊，唔系俾人KO 啦，咁啊，真系输点数，同埋咧，嗰位泰国嘅拳手咧， 系 其实年轻佢十年咯， 哦， 系啊，36岁再上去擂台上边咧，唔系一样容易嘅事嚟。如果大家有睇咧呢个林超贤导演嘅激战，即系张家辉做嗰一部咧，你就会知道咧，啊，个僆仔唔系人咁品噶。你上去打会输噶，跟住佢又同阿张家辉又同翻阿黑仔哥讲啦，话我哋呢个年纪仲有嘢好输咩？咁样就系原来就 系 享受比赛嘅精神咯，同埋面对比赛嘅时候，你系咪好 exciting？ 即系咪好兴奋？其实呢一样嘢好重要噶，有好多人咧面对大赛嘅时候咧，好紧张啊，好多压力啊。其实你又发挥唔好，所以咧你每次比赛你都 keep 住一个好兴奋、好新奇嘅心咧。可能会有意想不到嘅成绩。 如果想揾翻咧，譬如喺运动嘅初心嘅话咧，你谂翻你何小培嘅笑容应该会揾到嘅， 都系噶， 好热爱运动，好享受生活嗰种嘅笑容， 真系好中意做呢件事咁样。 系胜利者嘅微笑咧，一定系最好睇嘅。嗱，最后讲埋呢一个啦，咁啊，今晚7:30啊吓，咁啊，锁定某一啲免费嘅电视台啦，你会睇到咧香港队嘅大战啦。咁香港队咧杀到去第二 round 咧，就会对巴勒斯坦，就系讲紧足球方面嘅赛事嚟嘅。咁啊，一齐咧围到啊今年个 slogan 叫咩啊？香港好劲啊嘛！ 系啊， 香港好劲啊！睇下踢波可唔可以香港继续劲抽落去啦。I know we're through, but God, when I look at you, my brain goes out. idea, right? Sing it tonight. It's a bad idea, right? Sing it tonight. Whatever, it's fine. Yes, I know that he's my ex, but can't do people reconnect. I only see him as a friend, the biggest lie I ever said. Oh, yes, I know that he's my ex, but can't do people reconnect. I only see him as a friend. His trip to Fallon to his bed. Now I'm getting in the car, wrecking all my plans. I know I should stop, but I can't. And I told my friends it was asleep, but I never said where. Right, 佢系 Olivia Rodrigo。 晨光第一线 ，Vicky。 啱啱讲完一啲杭州嘅一啲运动员嘅威水史之外咧，其实咧喺今次嘅杭州亚运入边咧，有好多新嘅科技、新嘅智能嘢咧系出咗嚟嘅。 系 嗱，我哋自己就留喺香港系咪？我哋又去唔到啦。咁所以我就上网揾咗啲新科技咧嚟同大家分享，究竟有几上面嘅科技有几劲啦？ 系、哦、个表演场地定还是选手村入边啊？ 系 选手村入边。 入面究竟系有啲乜嘢嘅咧？嗱，首先有好多人咧就而家即系一定系智能手机噶啦，系、咪？咁当如果你手机冇电嘅时候，你又冇带充电器嘅时候，又可以点样呢？原来喺亚运村入面咧有啲公园，嗰啲公园咧系有咗啲太阳能板。咁我上网咧睇到嗰啲 video 嗰啲片嘅时候咧，佢我哋如果假设嗰张公园入面有张凳，佢有个摆手位嘅，即系嗰啲扶手位嘅， 系 嗰度侧边咧就已经有一个无线充电嘅位咧，系俾你放个电话上去咧、 哦， 就已经系可以插到电啦。咁、就系可以方便到大家啦，唔使再有条线抡住咁样。而且在这个公园的公园亭里面除了可以手机插电还有一些就是可以、那些叫急救包。咁嗰啲急救包點樣可以攞出嚟呢？咁其實你只要有電話得㗎啦，你就掃咗個 QR code 啊，跟住佢就可以攞出嚟，仲會教埋你點樣用添。 咁、如果冇電話呢？ 你冇電話， 即 係 已經 係 冇 電 啦。QR code 都 scan 唔到，我又想要個急救包， 都有其他方法嘅。 叫人幫你急救咯， 係啦，可以身邊太多，我相信大家都好大愛，互相幫助嘅，係咪？係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啲大型嘅商場入面咧，仲有一啲AI 嘅機械人，咁就係當你唔知道你點樣去嗰個目的地嘅時候，只要你輸入嗰個嘅名嘅時候，就算你唔識睇地圖，佢都會指引帶到你去嗰個地方。 哦， 係啦，即係可能譬如假設如果有啲外國人去到嘅時候，咦，可能佢真係睇唔明個中文地圖啊，咁樣唔識睇字，咁只要佢打咗嗰個名落去咧，佢就可以教埋佢點樣行，即係嗰個 AI 嗰個智能 帶埋你去。 係啦，佢你 follow 佢啦，你跟住我啦咁樣，跟住你就可以去到嗰個目的地。 啦。 哦，系啦，几好喎。 系啊系啊，我觉得呢一个其实可以适用埋香港添啊。 系啊， 香港太多路痴。 啱，但系大家 好多朋友都唔识睇地图。 我又想讲多少少关于杭州呢个地方啊，即系大家可能个印象，尤其是过咗两三年冇飞过咧，咁，一定觉得啊，杭州嘅印象一定系西湖啦，或者隔篱嗰个武林夜市啦，即系武林街嗰个夜市啦，啊有玩有食咁样啊，西湖就啊好恬静咁样，好清幽。其实咧，杭州系一个内地嘅科技城市嚟嘅，好多咧内地咧创科一线嘅创科科技都会喺杭州个设总部，再甚或乎啦，阿马云先生啦，之前咧亦都有啲新嘅产业链咧就定点喺杭州嗰度去大意咁样去进行，所以有阵时我哋对于旧时苏杭啦，即系苏州杭州嘅概念咧，系有少少唔同嘅。如果你唔系好熟内地嘅城市嘅结构分布咁样咧，咁所以即系我哋喺度谂，哇，点解我好似杭州仲科技过香港啊？或者有啲嘢咁先进嘅，系咪为到单单为到亚运而设？我估唔系净系 Vicky 讲呢个嘅，因为你睇到电视嘅新闻咧，都会有啲新闻报道员或者记者咧，佢都话：，我而家咧喺杭州嘅选手。你可以睇到呢啲点点点点，咁因为有阵时我哋睇呢啲亚运、奥运咧，都会觉得啊，系咪特登为到呢个咁大型嘅运动项目咧，而去 upgrade 自己嘅一啲设备噶？咁杭州方面咧，佢当然有 upgrade 嘅，有优化嘅，但系咧，其实佢本身的配备咧，亦都真系唔差嘅，同埋佢哋有好多无人嘅的士咯，即系喺 autopilot 嘅的士咯，咁又系另一间上市公司去研发咁样啦。咁你谂下香港？如果有架无人的士在广播道门口接你哋，你哋都唔敢上车啦，系咪先？ 我尝试噶，我会尝试噶。 O K， 系咁，当然我哋喺无人驾驶嘅理念，仲有好多嘢要厘清啦，包括第三者保险啊，包括 好多嘢要去， 系啦，即系香港方面啦，呢个系咁，所以即系去翻扣翻个题，就系头先阿 Vicky 讲嗰个啊，杭州有啲嘢系先进，咁系有原因嘅。 系啦，啱啱讲开呢一个无人机，杭州亚运会上面都真系有一个 AI 嘅 AR 嘅智慧巴士，咁佢就系点对点嘅，咁佢仲可以咧去识别到咧个车。车道线系点样？有冇车喺侧边啊？又或者个交通灯嘅标志系红灯定绿灯啊？又可以预测嗰啲行人啊，会唔会有人喺隔篱咁样而作出一啲嘅抉择同埋路径嘅选择咁样？咁啱啱咧又讲到啦，就系话啊，无人机会唔会好唔安全呢？原来呢啲无人机上面咧，佢都有一啲叫做驾驶员同埋工程人员。咁但系佢哋自己就话啦，我哋唔系司机嚟噶，我哋只系叫做系安全员。 系 点解叫安全员呢？就系为咗去保障车辆同埋乘客嘅安全，所以我哋先喺度嘅咋咁样。咁的而且确啊，有呢啲无人机咧，都真系的而且方便咗好多。咁同埋，就算嗰个嘅安全员咧，其实佢喺度的而且确系令大家都会安心 咗。我估头先 Vicky 讲嗰啲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就可以理解为一个智慧交通城市啦。即系点解香港有阵时仲系有啲地方系咁塞车咧？咁样咁，因为可能我哋个城市有啲嘢真系要 upgrade 啦，特别系啲智慧交通灯啊，智慧交通个规划入边啊，点解点样可以疏导到啲交通啊？点样啲交通灯啊？呢边咧原来系比较少车，咁佢啲灯咪唔使停咁密咯。喂，嗰边好多车，我哋快少少，可能由本身五秒转灯嘅，我哋改做三秒喺繁忙时间入边。咁喺一个城市嘅交通用咗智能嘅科技底下去调控咧，其实真系帮到忙 嘅。或者感觉上咧，本身嗰个规格上面系有嘅，只不过咧我哋作为行人或者道路使用者睇唔到啊。譬如我翻内地会见到佢倒数俾你睇，咁你会知道啊，仲有十秒咧就可以一齐过马路啦，咁样又甚至乎咧喺香港都曾经咧，嘉明都有搭过一啲无人巴士嘅，咁就喺西九嗰边咧，佢间唔中都曾经推动过嘅，咁就系一啲好似 Vicky 或者会有啲系安全员啦，或者系啲技术人员咧同你一齐坐嘅喺呢个试用阶段，咁但系通常喺香港试用嘅期间咧系特别慢啦，同埋咧比较着重安全啦，咁再加上譬如话西九大家都好多唔同嘅动物会喺嗰度路过啊，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啊，咁样咁，所以整体嚟讲咧，你系到一个试玩嘅阶段，几时先至可以普及到真系香港嘅大家小巷都见得到无人车或者系无人机器嘅出动呢？ 系啊，嗱，啱啱咧有啲有讲到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科技啦。啱啱阿 O 都有讲到，就系杭州其实一个好科技发达嘅城市啦。其实佢嗰度嘅新能源嘅汽车咧，已经系占咗全省嘅40%啦。 系啊， 所以今次咧，我觉得呢个真系好犀利，就系泊车咧，你一泊即插电。 嗰啲電車啊，就喺一個你個泊車嗰個停車場嗰個位度咧，你泊入去，你鎖咗架車咧，佢就自動幫你插電噶啦， 夠曬位就 好啦。好犀利啊！15分鐘可以就插到行曬400公里咯。 係啊，所以呢個 方便好多。 有機會大家睇杭州亞運嘅時候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 早晨，早晨，8:13的时间啊！今天这个环节咧，继续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啦、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港股表现啦。嗱，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咧就录得咧今年以来咧差唔多最大嗰几日跌幅噶啦。咁啊，道指都跌300多点啦。咁啊，港股 ADR 咧就冇跟跌咁多，因为点解咧？港股咧，琴日自己咧又再跌多262点啦。但系有大行咧就开始出嚟咧啊，唱翻好个股市咯。咁啊，话咧中企股咧抵买，亦都系今日咧其中一份财金报章嘅头版啦。咁啊，港股咧破咗今年嘅低位啦，咁啊，之前以为做两只脚有机会反弹啦，咁啊，图表形态都麻麻地，争啲 ，Kenny 有冇机会啊？叫否极泰来咧，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系啊，其实就而家琴日就 confirm 就跌穿咗嘅之前八月份方面啦，17,500几个低位啦吓，咁但当然都系啱啱跌穿啦，会唔会有机会即系反弹翻上去嘅话咧，都唔出奇嘅。咁同埋因为依一排个市况方面咧，都系成交比较少啦，咁所以变咗得个指标性嘅作用上，相信嚟讲又唔系话好大嘅。但我自己觉得暂时嚟讲个市况方面咧，我会倾向咧就系、是都系偏远嗰边居多，即系我唔担心佢大跌，但我会担心佢好似而家咁样咧反复偏远啊，阴啲咁落咧，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因为睇翻而家就最主要好明显就市场缺乏一个系动力啦，缺乏成交量啦，咁同埋缺乏一啲即系正面嘅催化消息啦，咁所以令到个市况方面咧就系、是、一啲阴闷嘅格局啦。咁呢啲阴闷嘅格局咧，可能都维持一啲时间咧，可能会比较长啲。咁当然而家焦点大家会睇翻美国嘅息口啦，因为你见到美国方面咧，就自从联储局嘅会议之后咧，都其实系几鹰下啊嘛。咁伴隨嚟咧，就係但係經濟咧，亦都大家開始擔心咧，會唔會話出現一個係放慢或者即係衰退，就暫時又言之尚早，但肯定明顯係放慢嘅狀態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大家會擔心呢個美國嘅情況咧，冇之前咁樂觀。 咁大市就咁样走向啦，唔知係咪气氛呢都俾杭州亚运呢带动咗，定还是呢香港方面呢继续呢个夜缤纷啦，搞活呢个夜经济啦，咁Kenny 有冇机会好啲啊香港本地嘅零售业，因为都见到每个界别啦，每间叫做商场呢都各出奇谋啦，即係汽飞减价嘅减价啦，咁铁路减价嘅减价啦，庆中秋啦，庆中秋啦，咁国庆啦，咁样再加上夜缤纷啦，三管齐下，有冇机会推动返个香港本地个零售销售数据好啲啊，嚟緊呢一季。 我睇返就琴日就譬如啲珠宝首饰股咧系想炒作下嘅，好似呢个系周大福啦，或者系六福呢啲系升翻啲啲嘅。咁我谂大家都可能会憧憬就呢个系嚟紧都有一个长假期嘅时间嘅话咧，会唔会话多翻一啲系内地嘅游客嚟香港消费咧？咁我相信都会嘅。 咁但係始終嗰個情況呢，就而家你知啦，內地興嚟香港係深度遊㗎嘛，同埋亦都係呢嗰啲旅客嘅群體都有啲組合上面唔同咗啦，未必淨係嚟呢個係消費呀，未必係買嘢㗎嘛，咁所以形成咗我自己覺得就唔好期望就係話好似之前嗰啲咁誇張囉，咁但係就點都會有啲改善嘅情況出現嘅。 咁聚焦下隻焦點嘅股份啦，就係、是、阿里巴巴啦，咁改組之後呢，咁分拆嘅頭炮呢有望就係佢哋嘅物流集團啦，菜鳥咁樣。好啦，阿里巴巴咧，琴日公布啦，咁确认咗件事啦，已经向咧联交所咧提交咗菜鸟嘅分拆计划啦，有冇机会成为今年最大嘅 IPO 咧？而睇翻咧首三季咧个集资市场啦 ，IPO 咧香港真系跑输埋俾印度啦，或者印尼啦，咁呢一件事都系好罕见嘅。咁 Kenny 有冇机会个新股潮会翻嚟啊？由阿里带动，你睇法系点咧？ 咁我梗希望就唔係話今年最大啦，希望嚟緊仲有再大啲。 係嘅，啱嘅。 咁希望就將菜鳥方面呢，就係、是、如果反應好嘅，同埋嗰個股價表現理想嘅，希望可以揭開返一個係市場對於IPO 個興趣喺度囉。咁我諗就都係重要嘅，因為始終真係我哋今年上半年呢，就係成個 IPO 市場呢表現真係不濟嘅，咁亦都連帶個市場氣氛都會受到影響喺度嘅。咁如果有啲明星級啊表現係好啲勁啲嘅一啲係焦點嘅股份方面呢，做 IPO 有表現好呢，可能都唔排除呢就吸引返啲投資者興趣嘅。但係不過我覺得最重點呢都係要吸引翻啲資金，因為點解呢？其實我哋而家面對嘅問題呢，真係流入嘅資金真係唔多嘛。同埋亦都係最大問題，就係話嗰個歐美資金方面呢，一個政治問題呢都真係減少咗嘅。所以就算我哋有好嘅公司，其實都要開拓一啲新嘅投資者嘅渠道呢，先至令到呢嗰個港股市場方面呢可以係即係活翻咯，即係我哋成日一日都喺度討論緊呢個係減量化退有個問題，但係減完係咪代表有新資金嚟咧？咁呢個係要正視嘅問題咯。 明白曬啦。咁投資者又去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啦，拜拜。 拜拜。 生活变得匆忙，只能遥望远方，追风的人依然无数次把球鞋擦亮，像鸟儿起飞，一见面熄塌了翅膀，我想拥有一定背着看不见的重量，从没有轻松的梦想，也没有不曾困惑的方向，坚持走吗？未知的隧道那么长，你回答一次就亮一点光。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曾在峡谷之中见你身披阳光，所谓英雄有着平凡中不凡的模样，谁没被许过狠才，谁就不会成长，我们能赢不管前路还有多少硬仗，从没有白费的泪光，它见证着你向上的渴望，倔强的双那也是年轻的奖章，去再战再败再战又怎样，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那一定很难，也一定很苦，让拼搏和奔跑带你去唱 最勇敢的模样，跌倒过的地方，如何对自己喊话，再坚持一下，朝明天出发，愿终点那个你为此刻爱痛手掌。我见过你最非凡的模样，用一万个日常博一颗热泪盈眶，全世界安静把追光点亮，你高举着徽章宣告着未来登场。 他刘德华有这首作品登场啊，咁啊，华仔都好耐冇做手机代言人啦， 系 对上一次好似已经系。是咪爱咩信年代啊？我真系即系四大天王都做电信商广告个年代啊！ 大使真系好犀利，佢仲分享咗好多咧，就系音乐上嘅感觉，呢、這个系几特别嘅分享嚟。 系争气啊！ 系啊！阿 O 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翻嚟快速讲埋呢个夜缤纷其中一个栏目啦，咁啊。湾仔海滨市集咧就今日开锣啦，咁啊呢个湾仔海滨市集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嘢会发生啦，咁包括系咩咧？一啲期间限定嘅一啲小食啦，或者咧有一啲传统嘅食品，即系可能有机会有嗰啲龙酥糖啊、白糖糕啊、嗰啲啄啄糖啊咁样。 我中意啲传统小吃啊， 系啊，飞机腩啊咁样咯，哇！随口都讲咗四样，好耐冇食咯。 嗰啲麦芽糖啊、姜葱饼嗰啲间唔中都几开心噶， 系咪糖葱饼啊？系糖葱饼啊，正嗰啲有个皮包住，嗰时咧九龙塘咧嗰个天桥有一档噶嘛， 系啊， 啊唔知嗰个叔叔仲有冇做咧？有冇经过过啊？小白你， 但唔系好觉啊，叔叔喺度， 系咪已经冇啦？系嘛，但系就 可能咁啱啫。 依家仲有呢个咩嘅煨番薯仲有嘅，好似 炒 栗子嗰档咯， 系抽气浓先至开心噶。 喂，依家咪抽气浓咯，就今个礼拜，今个礼拜中秋咯。如果喺廿四节气入边，中秋应该都好中下噶咯。抽当然啦，香港啊有啲唔同嘅，即系大家仲系背心短裤咁样出紧街，仲去 wet 紧咁样，咁但系就即系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啦。好似闻说中秋天气都不太稳定，系咪小白吓？ 闷啲啊， 闷啲系嘛？即系未必上到月睇嚟， 都有机会可以见到嘅喺啲云嗰啲罅入边。 早上咯， 系 呢两日好上，所以你依家系呢个湾仔海滨就系for你早啲上，同埋今年咧好多唔同嘅打卡位啊，譬如湾仔海滨嗰度咧又有嗰个月亮嘢咧，俾你即 系 系啦，即系人咁大嗰啲月亮，就算咧你喺天空嗰度睇唔到个满月唔紧要，咁咧你喺呢一个叫做其他地方都要睇到个满月嘅，咁啊总之大家打卡啦。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今朝早继续有私分喺度噶。嗱，氢气咧就系一种对环境友善嘅未来能源，同传统嘅化石燃料唔同啦。燃烧氢气咧就唔会向大气层排放碳，又或者系其他嘅污染物噶。香港咧就即将喺试点计划之下，喺本地生产氢气供交通运输使用噶噃。贸发局研究部咧最近就同业界深入探讨咗喺香港点样可以喺供应同埋需求两方面为氢气嘅经济发展咧做好准备噶。今朝早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发局研究副总监陈永健先生 Louis 咧，就同大家讲下氢能喺香港嘅发展噶噃。早晨 ，Louis。 早晨，思芬。 Louis 啊，不如首先同大家讲下氢气有啲咩嘅特点，而香港又打算点样利用氢能呢？ 其实氢咧系元素周期表入边咧最轻最细嘅原子，但系就占咗宇宙质量大约四分之三。佢咧喺燃烧嘅过程里边咧唔会向大气层排放碳啦，或者其他嘅污染物。是一种对环境友善、用之不尽的未来新能源。加上氢能已经在技术上准备就绪，以往不少的安全隐患和技术障碍其实都已经随着科技进步是迎刃而解的。香港特区政府和很多间公共交通和公共事业机构已经致力研究如何进一步令氢气和氢能应用得更加普及，其中包括准备透过试点计划在香港生产氢气给公共交通和物流这些高排放行业使用。 以 Louis 啊，不知道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时间表又或者是路线图呢？ 其实现在香港已经有专利巴士公司承诺了在2045年或者之前全面专用零排放巴士。其实除了在现有车队里面加装催化器减低碳排放之外，巴士公司即将进行实际的测试， 了解輕能巴士呢怎样可以在複雜的香港路面上面发挥最佳的效率，为未来香港更换新能源巴士呢做好准备的。咁其实在全球专用零排放交通工具的大趋势之下呢，公众普遍最关注的是安全性。其实氢是一种比空气轻14倍的气体，就算泄漏呢好快都会在空气里面消散的。所以呢氢能巴士其实是一个几安全的选项来的。不过话虽如此，公众呢对新能源巴士呢有不同的安全考量。其实香港在上年7月呢已经引入了全港首架三轴双层氢能巴士的了。但由于氢能和其他新能源零排放巴士一样都需要经过严格测试，相信最快要在今年稍后的时间才可以投入服务。 Louis， 我想问一下，那氢是不是可以解决所有的环保问题，又干净又可再生这样呢？ 其实因为氢可以通过再生能源生产，兼且在能源转换的过程里面不会产生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氢真的被不少的科学家誉为终极清洁的能源。目前全球各地都争相发展这个氢气技术，当中以怎样增加使用更具经济效益的方式生产所谓绿氢，即是通过可再生能源电力进行电解制造的氢气为主。根据内地最新的数据显示，现在目前市场上面的氢气供应超过70%都是以化石燃料制成的，而所谓的绿氢目前只占到市场供应1%，相信发展空间会是很巨大。而另一方面，生产氢气需要大量投资兴建可再生能源场地和基础建设。运氢又是另外一个的大难题，因为运氢车的运载量有限，行驶的时候又会排放二氧化碳，兼且会受这个天气和路面情况影响。加上如果有大量的运氢车穿梭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相信都会为安全带来不少隐患的。 之但是香港就缺乏天然资源，那究竟在哪里有充足的氢气可以供应发展氢经济呢？ 不说不知道，其实香港生产的人工煤气当中有近半的成分是氢气来的。换言之，香港已经有超过160年安全营运和处理氢气的经验，具备了生产和应用氢气的优势。特区政府环境及生态局领导的氢能源跨部门工作小组已经在今年3月原则上同意了在煤气公司大埔的厂房进行供氢设施的测试，现阶段是筹备由供气网管直接提取氢气，纯度可以高达 99.99%， 适合供应氢燃料电池使用。香港的煤气网络管道超过3700公里，其实只要在客户端安装了抽氢的装置，在不需要更换管道的情况下，客户就可以使用到安全可靠的氢气供应，既可以节省进行大规模基建的时间和金钱，又可以免除了利用路面运氢的潜在风险。 对于氢的使用，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是欢迎去到香港贸发局的研究部那里获取更多的资讯。他们的网址就是 research.hktdc.com。 今早唔该晒你 Louis， thank you，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角英皇道153号一个劏房单位怀疑被纵火，造成4人受伤，其中3人送院的时候昏迷。警方在凌晨2:45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单位起火。报案男子走到露台躲避，其后由消防员将他救出带到安全位置。消防员其后在起火单位救出1男2女，他们获救的时候昏迷。获救4人之中，2人送往律敦治医院，另外2人就送往东区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消防出动1条喉和1队医务队到场扑救，火警在凌晨3:19被救熄。警方说消防在现场发现助燃剂，将案件列为纵火处理。伊拉克传媒报道，尼尼微省一场婚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00人死亡，150人受伤。卫生部发言人公布伤亡数字，说当局正是尽一切努力为受到事故影响的人提供救济。尼尼微省省长表示， 部分伤者已经送院，又话未能够确定火警最终的伤亡数字。当局话大火发生在尼尼微省哈姆达尼亚，那里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地区，位处北部城市摩苏尔郊外，距离首都巴格达西北大约335公里。目前未知道起火原因，但是有报道话可能是场内的烟花引发火警。电视画面显示婚礼大堂有烧焦的碎片。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表示，中国愿意同各方携手努力推进核裁军进程，为早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作出不懈努力。耿爽在联大高级别会议上说，个别国家为谋求霸权地位和绝对优势，持续推进战略力量现代化和前沿部署，不断强化核联盟和延伸威胁，严重损害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阻碍国际核裁军努力。面对复杂严峻形势，国际社会应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抵制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反对制造分裂和阵营对抗，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目的和宗旨，共同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他说，拥有最大核武库的国家应该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责任，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核武库，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与军方高层举行会议，黑海舰队司令索科洛夫亦都在场。俄罗斯国防部指会议在星期二举行，虽然俄方没有提及索科洛夫与会，但是俄方发放的八分钟影片显示，索科洛夫多次出现在镜头前，间接反驳乌克兰当局指他在日前的导弹袭击之中丧生的说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002点，是跌3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49，瑞士法郎0.916，加元1.352，人民币7.313，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26美元，卖出1901.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天富海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大涌桥路沙田围路交界个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沙田围路啦，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沙角街噶。就是大涌桥路沙田围路交界的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咁影响到沙田围路去翻沙田市中心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沙角街。咁另外喺九龙区啦，太子道东啦，去翻观塘方向啊，较早前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啊，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嘅交通意外咧，啱啱咧就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回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呈祥道去歌和老街方向，近住大窝坪一段都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对出。在新界区朗天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虾尾新村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那一段就繁忙咯。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由博爱医院至到唐人新村交汇处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秋夜缤纷，一家赏月好开心。 小白船仔，你哋打算点样庆祝中秋节啊？ 我打算一家大小一起去彩灯会玩灯笼。 我都不执书，打算同朋友一起去看舞火龙，感受下节日气氛。 你哋节目咁丰富嘅，我打算同屋企人一起出街吃个中秋节饭咋。 Vicky， 其实中秋节最紧要一家人团团圆圆，边有分节目丰唔丰富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同你信守一生庆团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都系学习嘅，学习一个新嘅英文词语，你可以系之前完全唔知嘅，又或者听过嘅，但系了解多啲嘅英文词语。 好啊，嘉明教啦，嘉明教英文最好噶啦。 多谢你啊，我谂住咧将佢留一留。 系， 我想贺一贺香港嘅运动员咁犀利咧，所以我想今日同大家讲下究竟点样讲何诗蓓嘅英文名。 哎呀，好啊，唔使净系讲何诗蓓啊。 系啦，嗱，首先佢嘅英文名咧本身系一个爱尔兰嘅名啦，咁你见到佢个串法咧比较特别嘅，系 S I O B H A N。就咁从英文角度去分析咧，好难度系咪少班咧，定系少？攀咧，定系涉攀咁样样咧？嗱，因为爱尔兰嘅世界咧，英文字系有啲溜楞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名字可以将佢变成 Shifan， 读嘅时候咧系 S H I 嗰个 she 吓 she， 跟住咧后边嗰个 B H A N 咧就将佢变成 V A W N， 系咪唔讲都有啲难明白咧？所以讲个名嘅时候系 Shifan。 Chiffon， 系啦 ，Chiffon 啱晒。 点解好似讲紧法文？ 系好法文 啊，就好有爱尔兰嘅味道啦。Chiffon， 咁再加埋佢个姓氏系 Hawkey， 系啦，咁就 Chiffon Hawkey，Chiffon Hawkey， 加到个磅书喺前边。 都爱尔兰，爱尔兰。下次再见到佢喺呢一个金牌上面再攞奖嘅时候，就系 Congratulations， Chiffon Hawkey。 好啊，咁啊，继续为到香港队咧，即系打下气啦。咁啊，希望今日就增添更加多唔同嘅奖牌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Hello Emily， Hello 嘉明你好， 继续有嚟自循道卫理杨振社会服务处嘅治疗经理有温姑娘陪住我哋啦，正式踏入咗我哋呢一个半读篇嘅最后一回啦。我哋迟啲一定揾你翻嚟嘅，你放心。 好啊，多谢你哋嘅邀请啊。 系啊，我哋咧其实都知道嘅，都系啲小一入学面试期啦，而家正正就系大家啲家长朋友咧比较紧张，哎呀识几多字咧，哎呀面试嘅时候会点样嘅表现咧嘅时候嚟嘅咁。但其实透过半读啦，透过一啲喺屋企当中嘅一啲阅读嘅少少小技巧咧，都可能帮到大家，唔好净系挂住识字先，我哋睇睇咗本图书嗰个乐趣先得唔得？ 系冇错，好好啊！嘉明同我哋一齐上堂咧，哇，佢都学咗好多嘢， 系啊， 一齐有交流，我都喺嘉明身上咧都学咗好多。哇，香港嘅家长其实都真系有好多值得我哋治疗师啦，都系知道多啲，你哋点样同小朋友相处？ 系啊， 咁咧我哋上一堂啦就讲到咧，家长同小朋友伴读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基础要注意嘅事项，譬如坐嘅姿势啦，我哋同佢好似训导咁样上堂，定系好 close 嘅，大家坐大髀啦，系啦，咁仲有咧，讲紧封面嘅时候啊，点样指读同埋介绍个封面内容，引起个小朋友伴读嘅兴趣啦，睇完图书冇即刻闩埋话拜拜啦，同佢倾下偈，去建立下关系，同埋咧去将佢喺书本度去知道同埋听过嘅情节同生活去联系啦，咁跟住咧去到最紧要啦，就系技巧啦。系啦，一啲细致啲嘅技巧啦。咁啊，我首先问各位家长或者家明一个问题先。你哋咧同小朋友伴读嘅时候咧，用口语伴读啊，即系白话，定系书面语伴读嘅咧？ 啊，呢个系好大嘅改变。喺未需要应付书写之前咧，我系将佢全部口语化嘅，变咗日常生活我哋讲嘢嗰种嘅方法去讲嘅。但系发觉原来上到去 K3 咁先算啦，真系要 word for word 知道呢一个字系点样读音咩发音嘅时候咧，咁我先至尝试变翻书本当中嗰一种嘅写出嚟嘅做法咯。 哦，其实你做得好好啊！其实咧呢个咧都系家长常常问嘅问题噶，系啦。过去几年咧一直去教家长做伴读咧，都系好多家长咧不断咧去讨论书面语定口语，书面语定口语。咁我哋都有佢哋嘅理据嘅。咁不如讲下我哋做言语治疗嘅角度啦，同埋结合咗一啲研究嘅结果咧，去话俾我哋听应该用书面语定口语伴读啦。 好啊。 咁其实个答案就系我哋应该咧系用书面语去指读个封面，然后咧就系用口语咧去讲咧书本入边嘅内容嘅， 系啦，原来两个一齐用嘅， 冇错啦，系啦。咁点解要咁样做咧？第一就系咧，当我哋用书面语咧去指读封面嘅标题嘅时候啊，咁其实小朋友咧先能够建立刚才所讲嘅文字意识同埋一字一音嘅意识啊。原来呢度系一隻字，呢度系一隻字。例如我哋呢本书《超神奇牙膏》，原来五个音有五个公仔，可能对于小朋友嚟讲系 童话嚟嘅， 童话嚟嘅啫。啊，但原来呢五个公仔是字，同埋系每一个字都有音噶，咁呢个好紧要啦。因为其实都真系噶，唔能够去到 K3 先同佢讲，原来呢个世界系有字噶，系啦，冇错。其实读前技巧啦，即系阅读前技巧嘅概念都系好想咧。其实由小朋友开始对于书本有意识咧，就慢慢建立呢啲文字意识啦。系啦，当然未去到认字处啦。咁好啦，去到内容啦，点解要用口语咧？我谂各位家长或者家明都系咧，会好深深体会到就系我哋嘅母语咧，同我哋嘅情感咧系最有关联嘅，系啦，我哋嘅母语先能够将我哋嘅情感咧，100% 咁样展露出嚟嘅。如果要我用书面语啦，或者普通话或者英文啦，我就硬系觉得有啲唔自在，好似唔能够将我对于呢本书嘅喜爱咧100% 去话俾个小朋友听，系啦。咁所以咧，用口语去伴读系好紧要嘅，小朋友先能够同家长咧享受当中嗰个阅读嘅乐趣，系啦， 都系呢一个中文嘅一个难关嚟嘅，即系始终喺英文世界入边咧就冇话我哋好似中文咁有分白话文啊，又或者系点样去写嘅方法同讲嘅方法唔同啦，所以睇英文书咧就冇乜呢个大嘅问题。但系我发觉中文书咧真系嘅，广东话咧到位啲嘅，即系始终香港人我哋习惯咗嗰种嘅说话方式咧，就算系睇台湾地区嘅书又好，又即系睇我哋自己本地出产嘅书，只要写咗系书面语嘅话咧，都真系过咗一层感情咁样。 冇错啊，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就系咧香港咧有好多嘅中文嘅图书咧，其实都系日本出版嘅台湾译本，系啦，即系例如上一堂我哋分享过嘅作者宫西达也啦，咁其实咧佢系日本作者啦，咁但系喺香港卖紧嘅 版本咧，其實就係台灣譯本嚟嘅，咁所以硬係爭咁啲嘅。咁可能有啲家長就會問啦，嚇、啊、咁但係點啊？佢有一日都要學識書面語嘅喎。咁、其實咧，我哋就可以咧透過同小朋友睇書當中，或者係睇完圖書，視乎你小朋友中唔中意咧，喺睇圖書當中個情節被即係打斷咗啦，可以睇下咧書本入邊咧一啲咧書面語必須用書面語讀出嚟嘅文字，譬如咧呢本《超神奇牙膏》入邊咧個封面咧就係、是、一個新聞主播喺度介紹緊超神奇牙膏啦。咁、其實咧佢入喺個封面上面咧都有好多字咧係可以用書面語讀出嚟嘅，例如《超神奇牙膏》街頭賀尾熱銷中，媽媽呢個廣告講咩㗎？咁我哋又可以用書面語讀翻俾小朋友聽喎。係啦，咁其實咧喺圖書入邊都有好多好多咧可以用書面語讀出嚟嘅一啲咧情節同埋機會嘅，所以就唔使擔心話佢唔識書面語點算啦咁樣。 我都有一個小小嘅經驗分享啦，尤其是咧我哋呢一啲書咧，佢哋中意起上嚟咧，真係幾年讀到殘曬都係唔肯放低。咁去到嗰一個位置咧，就真係可以介紹翻書入邊嘅字啦。一嚟小朋友大咗啦，二嚟個故事佢好熟悉啦已經，咁佢都基本上完全理解成個故事嘅內容，每一段嘅情節佢基本上都背到出嚟俾你聽嘅時候，就可以去引入咩叫做書面語呢一啲字究竟係寫緊啲咩嘢咯。 哇，講得好好啊！就係我哋頭先所講，睇下你嘅小朋友嘅喜好，佢唔中意睇書當中被打斷嘅，可能睇完甚至好似嘉明咁，哇！佢個小朋友咁中意本圖書，睇咗好多次嗰本圖書就可以用嚟開始介紹一啲小朋友未留意過嘅情節，例如嗰塊廣告板， 係 啦，原來寫咗啲嘢嘅喎，咁呢啲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示範啊嚇。 咁除咗喺呢一個伴讀嘅過程入邊有呢一個技巧之外咧，可唔可以俾多一個 tips 大家？ 哎呀，我諗住俾四個，但係唔緊要。系啊，俾四个唔紧要。如果时间咧有限，我就讲快少少啦。咁其实咧有一个 tips 就叫做伴读好拍档啊 ，peer 啊 ，peer 嘅串法系 p e e r peer 啦，系啦，伴读好拍档。而呢个 peer 咧，其实系四个技巧咧嘅一个宿舍嚟嘅，系啦。咁第一个 p 啊，咁呢个p e r 咧就唔系我 Emily 发明嘅。咁 peer 咧，对话式伴读嘅其中一个技巧咧，其实都有好多研究讲过咧，系对于小朋友嘅伴读咧系非常有帮助嘅。系啦，咁第一个技巧 p 啦。P 是 P for 咩咧？就是、P for prompt 提问啦。好多家长我都见过咧，伴读嘅时候咧，不断问小朋友嘢，但系问到咧，佢唔中意答。咁个原因就系因为咧，问好多同故事情节冇关嘅嘢，个家长好想考小朋友，睇下佢识唔识呢一样系咩嚟嘅先。系啦，咁所以咧 ，P for prompt 咧提问咧，家长要留意翻咧，千祈唔好系用一个考核嘅形式咧去问小朋友。记住咧，系要由小朋友嘅角度出发，同埋咧要同个故事情节有关。譬如咧。這個超神奇牙膏呢本書啦，其實就係一家人咧去超級市場買牙膏嘅時候咧，咁就每一次去咧都買到一支超神奇牙膏翻嚟。咁佢刷完牙，例如佢買咗蘋果味牙膏，佢用蘋果味牙膏刷完牙之後咧，就變咗個蘋果頭咯。咁每一次又再翻超級市場啦。咁咧其實咧，我哋可以利用角色扮演呢一個方法咧去做提問嘅。例如我哋可以問妹妹見到香蕉味牙膏，佢會點樣問媽媽咧？你幫佢講啊，媽媽，我想買呢支香蕉味牙膏啊。咁其實呢啲。就是一啲非常好嘅提问方式啦，系啦，系同个故事情节有关嘅，系啦。咁第二个就系 E for evaluate 啦 ，evaluate 咧就系评价啦。唉，去到呢个位置咧，我又好担心家长咧就会系啦，嘉明知我讲咩啦？啱唔啱？ 价值观注入 系啦，价值观注入或者咧去考核小朋友。咁其实咧 ，E for evaluate 评价咧系好希望小朋友知道妈妈爸爸重视佢讲嘅嘢，系啦，会去。会去 feedback 啦，俾一啲回馈啦，关于佢嘅谂法，譬如啦，跟住咧下一个星期，妹妹咧就去超级市场买咗香蕉味牙膏、哦，佢哋翻屋企就向上擦向下擦，你估跟住佢哋会变咗咩？咁小朋友可能会话香蕉，咁我哋呢个时候就可以评价，哇，我觉得你真系好聪明啊！记得佢哋会擦完牙变咗嗰个水果嘅头、哦，咁但系如果咧小朋友咧，有时啲家长就会话啦，咁如果小朋友答错咧，我点？算好啊， 扣分咁， 系啦，扣分。例如佢话变咗月亮咁样，咁家长咧记住咧要投入小朋友嘅世界咧去俾回馈佢哋。譬如头先擦完香蕉味牙膏，小朋友个头变咗月亮，妈妈记住代入佢个思维模式。 哦，你觉得香蕉好似月亮咁样弯弯地，所以你觉得佢变咗月亮啊？你真系好有创意啊！系啦，咁啊，记住都系要用小朋友嘅角度去谂佢哋点解咁谂，因为呢本书我哋上一节都有讲到啦，第二堂拣书嘅时候都有讲到系无厘头套书，千祈唔好觉得小朋友一定要用嗰个 logic 去谂嘢。 系嘅，咁第二个 E 系又系咩意思咧？ 啊，你好有听书嘅专注力，我知道仲有第二个 E， 第二个 E 咧就系咧 E for expand 扩展啦，扩展小朋友嘅说话。咁呢个真系有少少咧去做一啲语言训练嘅元素喺度嘅，意思系咧小朋友讲嘅说话你可以扩展。譬如啦，佢擦完香蕉味牙膏会变咗做乜嘢啊？咁小朋友可能话香蕉，妈妈就话系啊，系香蕉头啊，系啦。因为咧呢一啲嘅语句咧，可能对于小朋友嚟讲咧未掌握到，咁我哋可以透过咧来回嘅重复啦，系啦，去扩展啊，系扩展啦，去咧令到小朋友咧听多啲佢本身嘅说话，可以再讲多少少系啲乜嘢嘅内容咧， 系咁可以增加佢自己嘅词汇啦， 冇错啦，同埋句子嘅复杂程度啦， 系咁到最尾就 R 咯噃， 非常留心听书啊！咁 R 咧就系 for repeat 啊，重复啦，系啦，咁重复咧去到呢个位咧，我又系成日好担心啲家长咧不断要求咧小朋友重复嘅，系啊，咁重复咧其实可以系咧言辞重复都得噶， 哦， 系啦，譬如咧我哋头先讲紧呢个超神奇牙膏啦，有苹果味牙膏啦。香蕉味牙膏啦，仲有呢一个咧就系蛋糕味牙膏啦，系啦。咁小朋友咧可能咧佢仲系发展紧语句，所以咧当妈妈同佢倾紧呢本书嘅时候，佢只能够讲香蕉、苹果、蛋糕，唔能够讲咧两个词组，香蕉味牙膏、苹果味牙膏，系啦。咁咧我哋 repeat 嘅时候咧，可以咧系请小朋友咧用角色扮演嘅方式咧去做一个 repeat 嘅，譬如啦，妈妈，我想买香蕉味牙膏啊，你帮妹妹讲一次啊，系啦，你可以用呢一啲咧角色扮演，请小朋友代入个图书入边嘅角色嘅方式咧，请佢重复一次嘅。咁头先都讲过咧，系有一个言辞重复嘅技巧嘅，言辞重复嘅技巧咧，其实系可以咧当家长同小朋友睇完图书之后，或者系有啲图书好得意噶，嗱，今次呢本超神奇牙膏冇啦，嗰啲图书咧完咗之后咧，佢成版咧会 show 翻晒咧之前讲过嘅牙膏嘅口味啦，系咪都睇过啊？ 有啊有啊， 系啊，或者之前咧啲动物去过唔同嘅动物嘅屋企啦， 系 晒烂 show 翻出嚟啦。 咁系咪小朋友可以就住图画讲一次啊？ 冇错啦，哎呀，唔知你最中意啲咩牙膏咧？系啦，我哋就可以用咧图书入边本身已经有嘅情节啦，或者一啲图画嘅总结啦，请小朋友做一啲重复嘅，系啦， 哇，真系好犀利啊！四个 tips 就系一个英文字 peer 就已经囊括晒喺入边啦。 冇错，就系希望家长成为小朋友嘅阅读好 peer 好拍档啦。 多谢晒你 Emily， 好，多谢。 新歌体重记录在门墙中。欢欣伤痛纠结我心中，为客淡化速变动，才惊觉一切都逝去中。多久不见你旧物才腾空，起身一刹只见床头上有飞虫，扮作安好心中却满是裂缝，讲不出心声太沉重，将最致命剧痛埋藏在欢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天际，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漫漫里的狂想曲像挖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空，应对日后跌痛。在按下大门门钟，玻璃摔破，不再祈求被你包容，但我 始终很想你信任认同，不可不顾身去寻梦，将你昨日话语潜藏在玩笑中。如果我是个超人，我要飞到云中，陪着你并肩牵制，怪兽若为公也并未摇动，患难里的狂想曲将挖满数空，抱你亦轻松，全因有你学懂怎么停控。 他是 CY 王中陈中泽，有这首作品《如果我是超人》。茶果岭呢个地方，佢嘅名字由来同客家人嘅茶果唔知有冇关系嘅咧？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輝き君に微笑む、そんな素敵な朝が来たら、辛い日々のことも消えてしまうよ。 茶果岭原来都曾经有过一啲动人嘅故事噶。嗱，据讲喺二战之后，香港人口急增，茶果岭最高峰嘅时期更加有超过过万人喺嗰度居住噶。虽然而家只系剩翻几千名嘅居民，但走到入去村落入边，依然咧会发现唔少嘅历史痕迹噶。例如以前人来人往嘅商店大街，入边更加有经营超过半世纪嘅冰室同埋士多，依然系保留住历史悠久嘅通花铁闸同埋招牌。村入边更加会发现咧有一条嘅龙舟，叫做合义龙，有超过60年嘅历史噶啦。以前战绩相当辉煌，曾经系油麻地避风塘赢得几届嘅冠军噶。上世纪嘅时代，茶果岭铁皮屋好多时都会发生大大小小嘅火警，于是乎邻舍更加会自组防火纠察队噶，希望喺消防员嚟之前可以帮街坊救熄啲火。至于茶果岭名字嘅由来，就有好多嘅讲法啦。一个讲法就因为清末民初嘅年间，因为山上面有好多茶果而得名噶。另一个讲法咧就系60年代由观塘仔湾望过去，因为茶果岭嘅山形就似茶果，所以咧就会改呢个名嘅。无论食定系环境都系同茶果有关。今日如果你住喺茶果岭或者会行过呢一带嘅，不妨感受一下呢一带茶果嘅气氛。 投资 O2O。 早晨，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咧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咁啊，睇翻咧道指、標指、納指全部都要跌啊。道指都跌幾多下嘅，跌388點啦。標普五百指數咧跌63點啦。納斯達克指數咧跌207點啊。港股咧就因為琴日已經跌咗200幾點落嚟啦，已經去到差唔多10個月嘅低位啦，港股方面去到10個月嘅低位啦。咁啊，所以今日咧有少少反彈啦。咁但係都係叫做好普通嘅彈，因為今日睇翻新加坡港股期指咧，只係高水20點啦，係20點啊，唔係200點啊，你有冇聽錯？咁所以就應該市況大家都係觀望為主啦，咁樣咁啊，股票市場嘅資訊咧，大家開市就會知道更加多。不過此刻嚟講咧，可以呼籲下大家咧，打個電話嚟1872388，係咪 Vicky？ 係啊，嗱嚟緊就中秋節啦，咁啊梗係咧可以同屋企人點唱下，就係祝佢哋中秋節快樂啊！可能有啲人咧因為要翻工嘅，咁如果有個 surprise 俾屋企人咧，打嚟喺大氣電波同佢講聲，我好掛住你，我哋之後再食餐飯都得嘅，可以俾啲 surprise 下大家啊！ 好，1872388，等大家打電話嚟啦吧。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阿 O 想介绍一位新嘅女歌手咧，俾心机旁边你咧去认识嘅。咁啊，近排即系可能大家都听过佢电台嘅作品啦。咁我听完咗我咧啊，好听喎咁样。我10幾20年冇做过新人访问噶啦嘛，咁样咁啊都忍唔住，不如约下啦咁样。原来咧睇翻啲资料咧，你就系嚟自咧某一个电视台嘅选秀比赛嘅一个产品嚟嘅。不如就等你去介绍下自己俾心机旁边嘅听众。认识下好吗？ 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乐彤 Stephanie。 系Stephanie 你好啊，听你嘅作品咧，同你嘅性格好吻合嘅。其实虽然第一 part 咧就我自己觉得都系啦，即系 ballad 啲啦，爱情啲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你都几朝头早，几阳光嘅一个女仔，阳 光系咪？ 可能关唔关你平时都有做啲教育工作事咧？即系你都教下画画咧，咁可能又会拥抱一颗嘅童心啦。与此同时就系都好有正能量嘅，除非你系啲好宅嘅，教啲细路仔或者好。教我哋依家咧，七月咧画啲鬼嘅出嚟，咁应该唔会啦。其实都系画啲卡通人物起家先，会唔会系咁样 ，Stephanie？ 其实我觉得自己系有两个性格嘅，可能因为我系双子座嘅关系，系啦。咁我有一个性格就系比较多嘢啲讲咧，即系可能唱歌啊，或者出去玩啊，夹 band 嗰啲。另一个性格咧就系可能因为做老师啊，对住小朋友比较多，可能就要正经少少啊。系啦，就系有两个咁样嘅性格，所以我觉得 。教小朋友都唔使太正经嘅，除非有啲好捣蛋，即系将啲蜡笔啊，或者将啲嘢系咁抌嚟抌去嘅。其实正常正正条条，佢哋都好有艺术气氛嘅。我估 好有艺术气氛， 会唔会系咁咧？定还是唔系噶咁样？因为我哋咧就年纪大嘅时候先接触多啲艺术啦，譬如睇下嗰啲艺术馆啊，或者去下M 家啊等等成成啊咁样。咁但系即系或者 Art Jam 啊咁样嗰啲比较容易贴近啲啦。即系我哋从呢个方向谂，其实你教细路仔会都好猛计嘅有阵时吓。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好彩嘅，因为我是教小朋友咧，系5歲至到11歲左右，系、 哦、 啦。咁通常呢啲年纪嘅小朋友咧，都比较曳嘅。 系咩？真系噶？ 系啦、哦，但系嚟我呢度学画画嘅小朋友咧，可能因为个环境啦比较安静啦，咁所以其实佢哋都系比较怪咯。 咁系学咩噶？学 painting 啊，定还是学呢、這个素描啊嗰啲咁嘅嘢噶？ 传统西洋画，你头先讲嘅都有嘅，系啦、水彩啊嗰啲全部都有。 我细个都有学过噶、我想 pick 翻啊，得唔得啊？ 我哋唔教大人， 唔教大人，咁就唔得啦。咁要教下大人，你要教一班男人，睇下佢点样咧，即系好粗鲁啊，底下咧都可以画出好优雅嘅画。依家兴反差嘛， 系抽象画。 我估乐坛又系咁啦，影圈又系咁啦，即系你可能睇一个乖乖嘅女仔，但系原来咧佢系好中意攀石嘅，或者好中意音乐嘅取态唔系听 ballad 嘅，可能听 摇滚嘅， 系啦，仲要好。好重金属嘅咁 heavy metal 嘅咁，咁你觉得哇唔系话鼓励唔到，咁但系嗰一下就会抢咗观众或者听众嘅眼球咯、我唔知你入行即系都呢段唔算好长嘅时间，你有冇都觉得其实娱乐圈或者乐坛都需要呢一种元素 嘅？其实我觉得自己平时嘅性格同埋我上到台去唱歌。 嗰個感覺都好唔一樣嘅。因為我都有聽朋友側邊一啲 feedback 啦，就覺得我唱嗰陣時把聲就比較厚實少少，同埋即係比較成熟。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係啊，我覺得依家啲香港女聲人全部一開口咧，一唱歌咧，係好似就嚟要出發燒碟咁樣。即係意思係咩咧？ 老咗十歲。 唔係主持人嘅比喻就係、是、好、哎、有功架，或者調翻轉頭就係、是、好、踢裂啊，即技巧可能即係你哋真係喺個音樂養分個時候，從小已經有一個好好嘅基礎喺當中咯。所以我真係聽唔用其他女歌手新嘅女歌手嚟做比喻，哇！好似個個一攞住啲麥已經係好駕輕就熟咁樣咧。其實嗰一樣都係一個反差嚟㗎，老實講，即係你咁年輕就已經可以唱到咁踢裂咧。 多謝你。 咁但係當然即係有好多嘅歌唱老師成日都話啊，其實即係反而自氣一啲或者屬於你多啲係會隨性啲係會好啲嘅。咁我估係一個過程啦，即係細個嘅時候好似啲足球員就好追求啲技巧，要啊點樣射波點樣傳波，但係慢慢啊其實呢啲技巧已經born in 咗，即係已經入咗植根咗入你嘅體內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喂。可以柔韌啲，可以揮灑啲，可以隨性啲。嗱，當然呢個一個過渡啦。你有冇諗過你嘅歌唱事業啊？由依家做起步，往後係點樣推演，或者你最想自己係點嘅一個歌手呢 Stephanie， 哇！咁你問我咧，其實我係真係有諗到好遠好遠嘅。咁我覺得而家首先即係我出咗第一隻歌啦，咁我第一步要做嘅嘢咧，就係要儲多幾隻歌，係啦。跟住如果可以嘅話咧，即係有一個 album 咁樣， 係 啦。 第一隻唱片對於新人嚟講係咪都重要啊？今時今日嗱，因為我都好耐冇做新人訪問啦，所以我都想問翻一啲我好耐冇問嘅問題。嗱，舊時可能出碟對於一個歌手嚟講好重要嘅，但係今時今日有串流平台，有視像平台，可能視像平台嘅點擊對於你嚟講重要，或者串流平台。啊，好好嘅喎！啊，譬如幫你推送完之後，啊，好多人中意，認識你嘅人多咗，咁唱片嘅價值又喺邊咧？即嗱，呢個係純粹我作為一個。主持人，我好想問嘅問題，其實、 其實我覺得即係我自己嚟講啦，有一隻實體嘅唱片咧都幾重要嘅，因為你自己出咗一個實體嘅唱片，就好似真係 一個認證咁啊， 係啦，有一個認證咁樣，咁你有咗呢一個就我係真係好似一個好正式、好傳統嘅一個歌手咁樣，所以呢個就係我第一個目標，係啦，第二個目標咁就梗係希望可以開一啲即係見面會啊，或者以後遠少少可以喺紅館度開演唱會。 呢個紅館依然是殿堂嚟噶，亦都係我自己覺得幾詬異嘅，因為香港都幾多場地啊嘛。今時今日，譬如你去到亞洲博覽館，哇，可能嘅座位會更加多，以至再遠啲咁樣講，其實我記得當年譬如王菲啦，喺亞洲博覽館開嘅時候，我都覺得啊，係嗰個場地其實賦予到俾樂迷嘅座位一定係較多嘅喎。亦都嗰個舞台效果，因為佢唔係好似紅館咁垂落去，可能有機會做嘅嘢或者能夠創造空間會大啲。啊，原來唔係噶，我近呢一兩年，尤其是後疫情年代咧，大家最趨之若鶩嘅。依然喺香港嘅最中心地帶， 紅館 係啦，紅磡體育館先係大家最覺得嘅音樂殿堂咯，好似一個豐盛咁樣。咁係有好多嘢我哋成日都諗啊，譬如頭先同 Stephanie 傾偈話啊，串流平台如何如何，你都好新生代嘅一個人啦。咁你會覺得唱片都係重要啱啊，因為近呢一兩年我哋發現黑膠嘅銷售好好啊。 是 全球的黑膠的銷售都好，譬如打一個譬如電影咁為計，你看到芭比票房好好，跟住佢的 OST Original Soundtrack， 哇買到滿堂紅，斷市又斷市，再版又再版，咁即係有人追嚟買咯。原來又係，當我哋成日以為喂你用手機聽歌啦咁樣，又唔係嘅，大家又中意買翻實體碟嘅，咁呢啲就係老土啲講嘅風水輪流轉咯。所以即係頭先一路聽 Stephanie 好似，點解一個新人會還原基本部，佢想出翻實體碟嘅？出完實體碟，佢想去紅館開 show 嘅，原來就係咁嘅一個動機或者咁嘅一個原因咯，啱唔啱啊？ 係冇錯冇錯。 問下你啊，唱呢只歌嘅時候感覺係點啊？亦都係咪都係揀咗好幾隻歌，或者監製溝通咗好耐先決定呢一 隻歌是第一 part， 我深信未必呢一隻歌是第一的，可能呢隻可能第二、第三噶。但係唔係，我覺得聽得兩聽啊，不如將呢一隻抽做第一隻同觀眾去互動，或者同觀眾去或者聽眾去認識嘅見面禮做第一 part 啦，咁樣。 我好記得嗰陣咧係夜晚嗰陣時同朋友出完街啦，咁就收到老闆嘅電話就話：樂童啊，有隻歌係劇歌嚟嘅。但系覺得幾啱你唱，你會唔會有興趣試下呢？哇！咁樣問我，咁我梗係有興趣噶啦。 係啊，你都知道你老闆打造啲劇歌係有一手噶，曾經打造嘅劇歌都多不清數，而劇歌方面都係好有心得嘅。 係啊，咁嗰陣時就聽到呢個好消息啦，咁就去準備啦，就即刻收到呢個 demo。咁但呢個 demo 就好得意嘅，係一個國語版嘅男聲去唱嘅，係啦。咁但係呢一隻係一隻廣東話嘅歌，咁所以嗰陣時都有少少緊張，因為你要自己去代入翻嗰個情緒同埋嗰個意思，因為國語歌同廣東話歌佢唱嘅方法係真係好唔一樣 的。我估咬字發音亦都爭好遠啦。 係，跟住就即刻去學唱歌啦，因為佢嗰個 range 我聽到都幾大，即係低音就好低，高音都去到好高嘅。咁同埋自己都未挑戰過呢種類型，所以嗰陣時真係好緊張。咁由錄音啦，去到拍 MV， 其實成個過程用咗個零星期左右，係啦。咁去到錄音啦，嗰陣時都順利嘅，咁所以都錄得比較快。我哋錄咗兩個鐘啫，係啦，就完成咗成隻歌咁樣。其實我自己咧係有少少想參與落呢隻歌度嘅，即係可能 即係如果再多啲時間，你會想再 take participate， 即係再參與多啲咯。 係即係可能。我雖然我未夠資格啦，但可能有陣時有少少作曲啊或者填詞嗰啲，其實我自己都 想試下咯， 係啊，同埋 MV 方面其實雖然導演今次成個編排都好好嘅，即係為我度身而做咁樣，但係我都有少少諗法，係啦，即係如果下一隻歌啦，我可以參與嘅話，我覺得即係投入到 依家 係 咪做緊下一隻歌啊？已經係啊。未讲得字嘅，未讲得字嘅，不落紧固啦。 系 好啦，咁啊，今日晨光大线带嚟呢一位朋友仔咧，佢系一位新歌手嚟嘅。咁啊，期待大家俾多啲机会年轻人啦。咁啊，亦都好俾心机唱呢一首作品。作品名字叫咩名啊？ 心甘情愿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Vicky、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又嚟啦，咁啊电话旁边都揾咗啊电视部啊唱仔，早晨啊唱仔，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帮你改埋名添，唔好意思啊。今日夜晚嘅时间咧，港台电视三十一7:35又认识人大政协噃。 冇错啊，今集嘅主角咧就系全国人大代表陈振彬，咁啊佢会喺节目嗰度咧同大家讲下咧呢个香港资历架构认可点样同内地衔接，佢又点样去推动呢个资历架构认可咧到东南亚嘅国家咁话。咁啊，节目另外一个环节叫做人大政协新舞台，就请嚟咧全国政协委员啊詹洪亮啊，佢会同大家讲下咧呢个社团同乡会嘅经验。点样去融入呢个政协工作咁话嘅？ 哦，咁呢个要留意住啦吓。咁啊，嗰啲同乡嗰啲咧，其实唔好千祈唔好睇小佢哋啊，力量好大噶。好多时候都反映咗咧，好多譬如我哋嗰啲社区啊，或者嗰啲乡村啊，佢哋各种嘅需要啊，或者点样去将佢带入去咧唔同嘅议题上面嘅。好啦，去到8:00，医生与你嘞噃。 冇错，咁啊，今集医生与你咧，同大家讲下个医学问题咧，就系脑瘤啊，脑部嘅肿瘤啊。咁啊，大家咧可能都冇谂过。如果咧隻眼睇嘢蒙查查，就係通常都係睇眼科醫生啦。但原來有機會咧，俾人轉介咗去呢個神經外科專科醫生嘅喎。咁啊，係啦，因為咧原來大部分嘅我哋嘅視神經系統咧喺個腦嗰度，而唔喺隻眼嗰度嘅，所以就有呢個機會啊，即係睇嘢蒙查查，原來可能係個腦有問題。 呢個以前咧讀書嘅時候咧，曾經都我唔記得咗邊堂啦，咁啊都有講過嘅喎，就話到我哋有陣時隻眼睛嘅功能咧，係咪我哋睇嘢？家咁样，咁嗰阵时个老师咧仲有呢个 get 嘅，咁我哋就个 get 系话系啊，只眼睛我哋睇嘢咧，佢就唔系，只眼唔系我哋睇嘢嘅，只眼只系将嗰个信息咧放入去你个脑入边嘅，其实佢只系一个镜头，咁啊，但系真正分析影像嘅咧就系靠个脑袋，所以佢嗰阵时就话啦，所以你哋系用个脑去睇嘢嘅咁样啦。 咁都有道理 嘅，系啊，佢有佢道理噶。咁所以我就知道咧，系原来我哋眼望落去嘅时候，啲影像就经过光嘅折射啦，睇到啲影像啦，喺个脑嗰度就进行分析。咁所以你讲得啱啊。如果我哋个脑咧有少少问题嘅时候，有机会影响到我哋嗰个嘅叫做影像嘅分析咧，从而可能蒙咗啦、化咗啦、睇唔清楚。其实个脑袋有问题啊。 冇错啦，咁啊，即系祝福大家冇呢个问题先啦。咁首先，咁但系即系认识多啲旁下身都好嘛。咁啊，话说咧，呢、這个今集医生远离同大家讲脑瘤嘛。咁啊，脑瘤咧，大家听啊觉得即系又好严重又好罕见啦。咁啊，原来咧严重啊系嘅，但系又唔系真系咁罕见嘅、原来脑肿瘤咧超过百几种嘅个种类。咁啊，佢哋个病征都好唔同。有啲脑肿瘤咧，那个病征咧仲好难令我哋联想到系个脑生瘤嘅。即系有啲乜嘢问题，头先所讲啦。睇嘢唔清楚啦，但系另外有啲可能系糖尿啦、停经啦、不育啦等等，即系甚至乎个样突然之间变丑怪啦，好多嘢原来都系同个脑生肿瘤有关。 哎呀，原来咪上由心生，上由脑生， 系 系咯，嗬。 大家即系都如果想认识多啲旁下，即系识多样嘢防下身啊嘛。咁啊，今晚8:00，医生与你咧，我哋请嚟专科医生同大家讲下咧呢啲。脑肿瘤嘅病征啦，点样检查同埋点样治疗，佢同时会帮大家拆解下好多咧脑瘤嘅种种迷思咁话。咁啊，大家今晚8:00记得留意啦。 系啊，脑袋啊，人类对脑袋嗰个认知咧，其实真系非常之皮毛啊吓。咁啊，入边好精巧嘅设计嚟嘅，成个脑袋嘅结构都好复杂添。咁啊，可以了解其中一二咧，咁啊，等我哋认识自己嘅身体多啲就好紧要啦。晚上嘅时间啊，医生与你8:00，大家留意住啦。10:30嘅时间有咩节目啊？唱。 咁送俾大家一个纪录片，1年2集嘅，叫做《优生学与恶的距离》。今集系上集。咁啊，优生学系咩呢？就系、是、一个喺20世纪恶名昭著嘅一个科学嘅学科。 系。 咁啊，好容易俾人联想到纳粹集中营啊、种族灭绝啊等等。咁啊，其实做乜嘅呢？嗰啲优生学嗰啲信奉者啊、嗰啲追随者咧，即系曾经企图用科学去操控嗰啲人类基因遗传、改变人类演化、孕育出所谓更好嘅人类啊，即系佢哋嗰呢个学科咧，即系引导大家去相信咧，嗰啲残障人士啊、低下阶层啊、白人以外嘅人啊，都系比较低等嘅，就应该被消灭，去从而改良人类基因个品质咁话。 哇！ 呢、這个节目咧，1年2集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呢个优生学 嘅根源啊？點解有人會咁樣諗嘢嘅咧？同埋啦，佢呢、這個原來優生學呢個思想咧，係深入咗學術界啦、科學界啦、社會政策啦。嗱，今時今日咧仍然有影響力嘅喎。咁、可能大家唔覺唔覺。咁、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知道呢個優生學同惡有啲乜嘢關係嘅話咧、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紀錄片啊！ 哇，改變人類嗰個嘅 DNA 啊，或者優化咧，同呢個道德啊，亦都有一個好大嘅議題喺度慢慢爭議啊！但我哋先了解咗件事係點先， 冇錯。 咁大家夜晚留意住啦嚇，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小白。點樣先算係一個 good morning？ 能夠一起身見到身邊嘅人對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啊，真系估唔到咧，9月27号啦，已经嚟到，啲、天气都仲系几热噶 ，Vicky 系嘛？喂，帮我哋睇睇个详细天气先。 好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嘅，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系去到33度嘅，而新界咧都系同样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初时咧离岸风势间中系清劲噶，展望听日局部地区都会有雷暴，随后两三日即系中秋节时间都会有几阵嘅骤雨，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嘅，系、啊，而家 仲谂住 BBQ 添、啊，雷暴点 B 啊？ 入翻室内食饭咯，烧烤寒宵咯，都 OK 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北角英皇道153号一个劏房单位怀疑被纵火，造成4人受伤，其中3人送院嘅时候昏迷。警方喺凌晨2:45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单位起火。报案男子走到露台躲避，其后由消防员将佢救出，带到安全位置。消防员其后在起火单位救出1男2女，他们获救的时候昏迷。获救4人之中，2人送往律敦治医院，另外2人就送往东区医院救治。火警期间，消防出动1条喉和1队烟雾队到场扑救，火警在凌晨3:19被救熄。警方说，消防在现场发现助燃剂，将案件列为纵火处理。柯士甸道西地盤致命工業意外，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法例上有定明密閉空間的定義，如果沒有做足預防工作和保護裝置，已經屬於違法。孫玉涵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在密閉空間工作要有合資格人士先進行評估，決定是否適合入內，再將相關資料貼在當眼的地方，並且有足夠保護裝置。初步顯示，涉事地盤並沒有做足法例要求的工序。至於涉及的安全責任，他說不會因為工作屬於分判而追究不到，亦都不會只是追究分判，大判同樣會被追究。他又說，當局星期一開始巡查全港地盤的密閉空間，預計需時2星期。在过程之中，如果发现有违例行为，会要求停工，如果情节严重，会依法追究。伊拉克传媒报道，尼尼微省一场婚礼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00人死亡，150人受伤。卫生部发言人公布伤亡数字，说当局正是尽一切努力为受到事故影响的人提供救济。尼尼微省省长表示，部分伤者已经送院，又说未能够确定火警最终的伤亡数字。当局说，大火发生在尼尼微省哈姆达尼亚，那里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地区，位处北部城市摩苏尔郊外，距离首都巴格达西北大约335公里。目前未知道起火原因，但有报道说可能是场内的烟花引发火警。 电视画面显示婚礼大堂有烧焦的碎片。遥感33号04星成功发射，由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搭载的遥感33号04星凌晨4点15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遥感33号04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的领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571点，升104点，总成交金额5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8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70点，升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62.1升4.5，腾讯控股301.4升1.4。阿里巴巴84.65升7毫，京东集团114.7升2.4，药明生物43.15升2毫，美团115.4跌9毫，比亚迪股份240.8升1.6，中国移动66元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21，日元148.96，瑞士法郎0.916，加元1.35，人民币7.293，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057，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日经平均指数报32070点，系跌244点。港金报1772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09美元，卖出19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而家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而家去到恒生大学。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车龙去到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车龙去到儿童医院。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荃湾公园。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蓝地石矿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和斜村的车龙去到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袁伟大院， 胡歌、吴越、刘涛、万善领衔主演。 剧中展现大中国大地之上最基层的干部，虽普通但不凡，亦赞扬了新时期党员干部的砥砺奋进和党性修养，饱含人民关怀和价值思考。 国剧830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凌晨12精彩重温。 中秋夜缤纷，一家赏月好开心。 小白船仔，你哋打算点样庆祝中秋节啊？ 我打算一家大小一起去彩灯会玩灯笼。 我都不执书，打算和朋友一起去看舞火龙，感受下节日气氛。 你们节目这么丰富的，我打算和家人一起出街吃个中秋节饭。 Vicky， 其实中秋节最紧要一家人团团圆圆，哪有分节目丰不丰富的。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和你信守一生庆团圆。 照顾者悉心照顾身边有需要的家人，忙足24小时。 好攰啊，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 身边人的主动帮忙和扶持，可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家人、邻舍和社区携手建立照顾者友善环境，俾照顾者唞唞气，一起为他们打打气。照顾者如有需要，可以打社会福利处资助的照顾者支援专线182183。 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 晨光 Morning Call 又嚟啦！电话旁边系边一位幸运嘅听众呢 ？Hello， 伍生， 伍生早晨， 早晨， 同埋嘉明姐咧， 哇，唔使嘉明姐，嘉明得噶啦，伍生， 嘉明姐， 嘉明嗰阵时咧，我哋喺年初二花车见过你咧， 系咪啊？应该影过相我哋系咪啊？ 吓， 我哋应该当时有影相系咪啊？ 有噶。 希望嚟紧又可以同你一齐花车见啊！ 好啊，几好嘛，各位 啊，几好 好啊！ 你好唔好啊？真 系托你嘅鸿福啊！ 因为咧，我好高兴咧， 系点啊？ 打到电话俾你，哇！我听咗神经底线都30多年啦， 哇！听得耐嘅， 我要喺恭祝我大家姐 系 喺呢个星期六，9月30日， 系 即系8月16日。 嗯， 佢就76岁， 系 哇， 新历同旧历咧系同一日子嘅， 哎呀，咁啊要搞大佢啦！平时每一年分两次嘅新历旧历，咁啊今年就一次过庆祝晒佢， 冇错啦， 系啦。 而我咧亦都好高兴咧，我都就74啦， 系 哇，几时啊？ 几时啊？ 我系下个星期一10月2日国庆之后， 哎呀， 放假嗰日。 睇完煙花之後咧就放假，自己生日啫喎， 都係噶啦， 係啦，好開心喎呢個， 係啦， 點慶祝㗎？ 另外咧，我亦都好高興咧，我啲兄弟由英國飛翻嚟，一齊咧，我哋大家咧去旅行嘅， 哇！ 去邊度旅行啊？ 我哋去大灣區啊！ 哇！ 有咩玩？有咩玩？ 我哋上咗去肇慶，哇！去參加嗰啲石宴。嗰啲系嗰啲磨墨嗰啲鱼， 吓 石啲石啊， 吓 跟住夜晚黑游个星湖，哇好靓啊！而家肇庆 系啊， 坐喺食肇庆最主要系食嗰肇庆粽啦，非常之好食。 系啊，肇庆粽有咩特别啊？ 好特别咧，佢啊好大只下嘅，佢里边咧嗰啲馅咧，虽然唔多，但系咧嗰啲豆咧同埋啲糯米咧整得好好食嘅。 哦，即系本身个材料都已经好香啊！ 另外咧，去西江食嗰、那个一鱼四味啊，哇，好正嘅！ 一鱼四味 啊， 何谓四味？乜嘢鱼？ 有一嗰啲大头嘅，应该系啲淡水鱼啦，嗰啲头咧就用呢、這个。辣椒嚟蒸啊鱼头，跟住咧就清蒸嗰啲鱼肉，跟住咧就可以炆嗰啲 其他啲魚，又有炸又剩，即係一條魚咧有四種食法。 哇，係咯，我哋通常喺香港食嗰啲咧都係一尾兩餸咁樣嘅啫嘛，係咪？佢嗰邊可以一魚四尾， 啲魚又夠大條啦，可以做多幾樣嘢。 做到咁多， 係啊，咁咧我咧亦都係。同埋我啲五弟一家人啦、我最細嘅妹妹嘅一家人咧，大家咧成十個人一齊咧去探下 咯。哇，好開心啊！ 係 啊，肇慶之後咧，嚟緊會唔會第 plan 第二次大灣區旅行啊？ 再落去咧，我哋再去佛山咯，去佛山睇啲陶瓷啊。啊！又去啲果园嗰度摘无花果啊，好好玩噶！ 哇！摘无花果， 无花果系新鲜无花果就即刻食定系点样？ 新鲜嘅无花果啊！ 哇！我都想试下食新鲜。 喺大陆咧，我哋中国里边咧有好多水果咧，都好特别咯。 系啊系啊，好多水果都种得真系好出色噶，嘉年蜜味四个字，正嗯。 啊！我哋一定要我啲兄弟姊妹有边度嘅喺外国飞翻嚟，我哋一定要。振兴我哋香港， 系啊， 系记住夜缤纷，夜晚都要出去玩，食完饭直落卡拉 OK， 总之去埋玩 啊嗰啲，冇问题噶。 系啦，咁希望你哋一家人咧都玩得开心啲，无论香港又好，定系大湾区， 大家都开开心心，大家身体健康。 系啊， 你今日特登问， 我都每一日都咁开心。 好，收到收到，你问翻只每天我哋多些会有冇特别意思啊？ 梗系要个个都要每。天爱你哋多一些啦，包括任人，包括神光大一线所有嘅主持人， 系好啊，收到晒，多谢你嘅电话，咁我下次再倾啦， 拜拜， 拜 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吗？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仍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自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 些。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有好多嘅送菜煮起上嚟嘅时间咧，其实系好简单，好容易就已经可以咧，就一家人食得好开心、好滋味噶啦。咁啊，其中我记得之前咧有提及过，就系一啲嘅鸡饭，即系你抌。抌啲雞入去個電飯煲啦，然後就落豉油啊，咁啊好簡單咁樣整個撳掣，電飯煲幫你煮。其實電飯煲幫你煮飯咧，喺香港嚟講咧，其實都幾流行嘅，咁亦都好容易，因為真係。大家唔需要用太多時間放喺個烹調上面咧，亦都可以食到啲想食嘅嘢。 又唔使睇火， 係啊， 方便。 唔使睇火真係一絕啊！即係特別好似我有小朋友啦，呢陣時譬如整整下嘢咧，我要成日都記住個時間嘅，或者要 set 個 stopwatch。如果唔係，我都驚自己唔知走咗去邊。 係啊，電飯煲咧，除咗會放即係好似小白話放啲雞落去咧，連埋啲飯一齊煮之外咧，我最常就係煮飯嘅時候咧，佢咪有個架嘅，蒸埋排骨啊，蒸水蛋咧、最方便，你又唔驚佢唔熟喎。 係啊，呢個中式嘅整法都好好啊。有一種嘅整法咧，都係用電飯煲嘅，但今次就唔係落雞，亦都唔係落排骨啦，我哋用三文魚。是啊，三文鱼咧，原来都系用电饭煲咧，就整一个三文鱼嘅蒸饭嘅。咁我试过咧，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啊吓。因为咧，三文鱼通常大家都系生食啦，咁但系三文鱼其实譬如腌三文鱼啦，或者熟食三文鱼，亦都有不乏一啲嘅粉丝噶噃。好啦，咁所以咧，今次呢一个嘅叫做用三文鱼去到做一个蒸饭咧，可以喺呢度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好， 咁啊，当然啦，蒸法非常之简单。首先最重要嘅咧就系你嘅材料啦，就 系 有饭啦， 三文鱼。 三文鱼有冇话用边个部位噶？ 三文鱼通常都三文鱼腩噶啦，系、 okay. 啦，本身你喺超级市场或者冻肉铺买嘅三文鱼咧，我觉得已经系 O K 噶啦。咁、我就中意大大嚿三文鱼啦。咁如果你系两个人食嘅话啦，咁你预翻一人一嚿大嘅三文鱼。咁 我最后其实都系捞翻埋佢一齐嘅。咁、除咗三文鱼之外，仲有啲准备定啲白菇啊。嗰啲白色嗰啲菇咧，街市有得卖，可能几蚊到十蚊咁样都有一扎俾你嘅。咁你就抌洗干净咗佢啫，咁啊抌埋落去啦咁样。好啦，咁啊饭啦，两杯饭或者一杯半咁样，然后就配呢个两大件嘅三文鱼腩啦，亦都可以准备定水，你就落翻适量嘅水就可以啦。亦都要准备埋啲豉油啦，咁啊普通嘅吊味嘅酒啦。又或者之後你可以落翻少少牛油都得嘅，咁呢啲都係準備嘅材料。 咁有冇話嗰個水嘅份量係平時你煮米嗰個份量啊，定係還是要蓋過嗰個三文魚㗎？ 唔使蓋過三文魚㗎、其實同平時煮 飯 差不多，係啦，咁已經 OK。如果你發覺有陣時多咗少少水嘅話咧，咁你喺焗個飯即係。佢跳咗掣啦，咁你焗嘅時候，你焗多少少，其實都應該係可以，即係等佢係啦收翻，或者開個蓋先，開咗蓋，等佢走咗一陣水氣，再冚翻埋再焗咧，咁亦都可以即係好好地調節翻嗰個水分啦。 知道。 好啦，咁你就落呢一個嘅水啦，落三文魚放喺面上邊，再抌埋啲菇啦，咁亦都要準備定嗰啲豉油。其實呢個時候未煮咧，就已經可以抌曬落去嘅啦。咁呢一類型叫電飯煲嘅整法咧，我自己都覺得係好方便，因為我除咗係三文魚雞之外咧，其實蟹我都好中意咁樣整嘅。 哦， 系，其实我之前都有一次讲过，即系阿锐咧都好中意咁样整，就系你反正汤你都系叫街市嗰样汤埋， 系 你帮我斩埋啦，剥埋个钳啊，咁你翻屋企其实真系洗翻干净，佢都抌埋落去。不过第二个整法，我就会用面豉嘅，系啦，咁所以有两种唔同嘅味道。咁今次呢个咧就用翻豉油啦，用翻酒啦，咁去到冚埋个盖，咁放晒落去之后咧，等佢跳掣。 好啦，等我跳一掣嘅时候呢，因为我有两大嚿三文鱼㗎嘛。咁有啲朋友如果鍾意牛油香嘅话呢，可以喺呢个时间就落两嚿牛油。 哇， 放落去。 係 啦，就再撈。如果你我唔鍾意食牛油喎，我想再香口啲嘅，其实唔一定系牛油，落麻油。 麻油。 都得。麻油呢跟住就喺上面就撈一圈，然后亦都系撈匀佢。咁嗰个三文鱼肉呢，其实亦都可以撈到佢烂晒嘅。咁等你每一啖食嘅时候呢，亦都可以有一个三文鱼肉喺入面。亦都唔需要自己再夹啦，咁用匙羹筆，即系小朋友都可以用匙羹筆，咁就会好香口啦。咁如果你想再花多少少心思喺个味觉上面嘅话咧，我觉得可以用啲柠檬汁，食之前咧再滋少少柠檬汁啦，或者咧你喺一啲日式嘅铺头入边揾佢哋可以即系食用嘅紫苏叶，系啦，咁啊紫苏叶咧就将佢切丝。跟住咧就畢咗碗飯之後就放喺上面，咁啊再畢嘅時候咧就有香口嘅紫蘇葉味伴隨住一齊咧就嗒落去啦，所以我覺得係唔錯啊嚇。 等我試下今晚整先，又簡單。 係啊，亦都好簡單，因為 又唔使洗咁多碗啊咁樣，因為平時三文魚咧即係除咗咁樣蒸之外咧，你都係煎嘅啫嘛， 都係油嘅， 或者焗咯，或者 係啦，或者焗咯，你都有好多嘢要洗，但係咁樣就真係洗少好多餐具， 洗少好多嘢啊，係啊，所以小朋友整咧，你都發覺佢可以好安心俾佢整。因为佢喺烹调嘅过程，大部分咧都唔系热嘅， 系咯， 系啦。咁就算三文鱼，你见到有啲，喂，仲有少少骨，你可以咧屋企用嗰啲钳咧，你就叫小朋友钳翻啲钳，嗰啲刺上嚟，嗰啲骨上嚟， 又顺便可以练埋手眼协调， 冇错啦，训练埋嗰啲咩 小肌肉啊！ 我的享乐时代。 过几日就中秋节啦， 系 啊，你哋有冇谂住去边度玩呢？定系要做嘢，系要工作啦，嘉明要工作啦，小白呢？ 除咗有工作之外，都希望咧同屋企人食下盘菜啊！今年， 哇， 系啊， 中秋节食盘菜， 系啊，我屋企附近咧有啲卖盘菜嘅铺头嘅，所以、 哦、即系传统嗰只， 传统 全年都有嘅， 佢全年都有嘅，咁、哦、但系中秋节咧就会特别加码嘅， 有 多啲款式，咁有啲可能即系海鲜会比较上多啦、 嗯， 有啲咧就会系海味比较多啦，有啲咧就传统嘅风味比较上重嘅，咁啊亦都因应住唔同风味就价钱不一样，咁你可以选择，咁你通常亦都卖嘅时候有大中细，咁可以睇翻你自己屋企有几多人啦，封建游人，咁如果你话我中意食盘菜再送饭嘅，其实亦都得嘅， 或者再搭月饼， 再搭月饼系啦。 盘菜咧，我 系 好中意食嗰啲萝卜吸味嗰啲 咧，系啊，好邪恶嗰啲啊嘛。 肉咧就大家食啦，慢慢食肉啦，我就食嗰啲咧系底嗰啲鱿鱼或者系其他嗰啲冬菇吸晒味、嗯，超正。 系啊，送饭咧其实少少嘅送咧都已经可以送一碗饭，所以我唔敢食。 你呢啲咁细食， 我宁愿唔食，我惊食太多。 系咁，你买咗月饼未啊？你琴日话未买月饼， 未啊， 未买月饼， 我都未买。 嗱、okay, ，我自己咧就买咗啲月饼俾屋企人啦。今年咧其实发现咗有好多唔同嘅月饼嘅款式，嗯、即系设计上面都好有心思。我就买咗一个咧。是一个以前荔园啊，荔园造型的一个月饼咁样、哦，因为我妈咪以前好中意去荔园玩嘅。咁、哦、当我一见到有呢个造型嘅月饼盒咧，我就即刻唔使啦，呢、這个一定系买俾妈咪嘅啦。咁、 嗯、 我买咗过嚟之后咧， 我哋妈妈以前好中意嗰个游乐场噶， 系啊， 哦， 你中唔中意啊？ 我中意，我以前屋企望到噶， 住附近 系啊，我攞住个望远镜咧喺屋企细个时候，唔系偷窥啊，系望住嗰个摩天轮喺度转噶嘛。 因为自己冇得入去玩，就宁愿望咗就当系玩咗啦。 咁嗰个月饼盒咧，佢入边除咗有月饼之外，有啲贴纸啦，仲有康乐棋。你哋有冇玩过康乐棋啊？ 中学嘅时候有见过人哋玩。 系啊，我就发现而家越嚟越少小朋友识得玩康乐棋啊。 扎色仔嗰个嘛。 系啊， 系咯， 笃笃笃嗰个。 哦，笃笃笃嗰个， 笃笃嗰个 开张接彩， 开张 台嗰个咁样。咁我哇，入边有。 我以前屋企有康乐棋嘅。 你屋企啊？ 系啊，笃笃笃嗰个 咯。咁大你屋企？ 唔系，地方细都可以挤嘅。 咁大家就可以揀下自己喜欢嘅口味嘅月饼啦。咁同时呢今日都想同大家讲下究竟中秋节有冇啲乜嘢地方可以打卡啊或者一家大小去玩下嘅呢、 哦、应该有唔少啲灯笼嘅晚会系咪 係呀好多嘅彩灯会啦。咁、嗯、我首先讲下呢个尖沙咀呢中流有个花灯会喎。係啦咁佢呢度入面呢好得意㗎喎。尖沙咀嗰边咪有好多水池嘅。佢今次嘅中秋节呢就喺个水池入面会生咗啲月亮出嚟。 吓喺个水池嗰度生 月亮。出嚟嘅。 B B 出世咁样，哦， 有啲月球系啦，好多个大小不一嘅月球咧，嚟到去升出嚟嘅，佢会着灯嘅。 咁咪即係嗰啲 BB 太空館， 係喎係喎， 你可以咁講嘅。咁但係咧，佢嗰啲月亮燈啊，係會因應住你同佢有唔同嘅變化，即係啲遊客可能會行到去，可能掂一掂佢啊，或者你經過咧會有顏色會轉變。 哦， 係啦，咁就有啲特別嘅，咁大家都可以咧嚟到去打下卡啦。即係中秋節最開心就係一家人可以去打下卡啊嘛。咁另外咧，第二個咧，我又覺得大家都可以去下嘅，呢個就遠少少啦，就喺元朗嘅，就係一個燈籠街。咁其实嗰度系边度嚟嘅咧？就系、是、元朗大桥街市入面嘅，系啦。咁嗰度咧就会有好多传统嘅纸扎嘅灯笼啦。好多我见到有好多网民咧，一啲 KOL 上去打卡咧，都系喺好似即系俾一个灯笼传统灯笼去包围住。下面打上去嗰啲叫咩？唔係下面高低炒， 低炒， 突然間諗唔到個字，低炒上去成條燈籠街咁樣就好靚啦。咁我覺得大家都可以遠少少，唔怕啦，係咪？都係夜紛紛啊嘛。 紙扎燈籠其實有趣嘅， 同埋我見到有啲都好有誠意嘅，即係會著到一套中式衫咁樣樣咧，然之後先襯翻呢一啲咁靚嘅燈籠嘅。 而家都多咗人著中式傳統嘅服裝咧，喺條街嗰度行都幾靚喎。 係啊係啊，同埋佢嗰度咧有啲手扎嘅。燈籠咧就係有啲白兔啊、金魚啊、羊肚、蓮花都係古色啲。 有冇飛馬？我細個好中意飛馬嗰燈籠啊！ 但你唔係獨角獸嗰種係嘛？ 你自己整。你自己整， 我惊我整完我都认唔到嗰只飞马。 阿明都同佢啲小朋友整咗，我有 整 过， 我有整 过 巴士噶。 我呢种手残嘅妈妈都已经出动帮小朋友做一个灯笼比赛嘅作品。 系啊，你都要同小朋友做下，你就做飞马今年同佢一齐。 系，我惊整咗出嚟变咗暴龙咗。 唔紧要，可能仲开心。 系啦，都系。 系啊，咁最后咧就喺大坑啦，大坑咧去到维园咧都有一个舞火龙嘅一个嘅活动啦。咁佢当中咧唔单止有大嘅火龙。仲有 BB 火龙、小火龙，大家都可以一家大细咧嚟到去睇下。到最后咧，呢、這个条火龙咧仲会下海添嘅，知道？ 哦，火龙 family 系、 啦，咁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唔同嘅传统文化啦。最紧要就系一家人开心嘅，去到影多啲相留嚟做个纪念。 好啊，欢度佳节， 系。